5000人染病，再多11名患者不治，令当地一共有2167宗死亡病例。南韩的社区感染病例占近1500宗，非首都圈个案占当中超过40%。韩联社报道，南韩寻日的确诊病例有所减少，主要是因为光复节假期展开而导致检测量减少，估计民众在假期期间出行量增加，或者会导致疫情大规模反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和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8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1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4跌10.8，友邦保险94.4升1.55，美团231.6跌1.8，比亚迪股份263.4跌10蚊，信宇光学科技212.4跌9.6，恒生中国企业95.9升2.4，中国平安68.6升1.5，中国移动52.8升9.5，中芯国际24.1跌4.5，阿里巴巴181.9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91，瑞士法郎8.507，澳元5.725，加元6.214，新西兰元5.478，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9点，跌498点。港金现价报1653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2美元，卖出177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啦。支路去翻美孚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咧都仲系车多。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北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嘉宾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深港融合密码。 我哋發展咗新界北之後，有冇啲特別嘅元素、特別嘅基建可以配合到呢一個融合咧？ 香港啦，喺十四五規劃裏面啦，咁國家亦都話啦啊，我哋香港係要做一個國際嘅創新科技中心啦。 八月十八號星期三晚上八點，港台電視31。 劳工署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招聘会、哦， 我知八月十七号同十八号喺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成五十几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都适合应届毕业生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嚟哥哥讲一个故事你听啊！ 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 今次以说书人的身份去演绎这首歌曲，讲述一段求不得的感情，劝喻当事人放下离开，不要再给假希望自己。作曲林家谦，填词陈耀森，编曲 Matt Chu， 监制张敬轩、廖志华。 从头开始，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张敬轩《从头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啊。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了。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搬新屋，搬新屋，搬新屋，搬新屋。嗱，其实新屋就唔系新屋嘅，但系今日咧就开始咧，会有啲朋友咧入咗嚟同我一齐咧 party。party 嘅朋友有边几个咧？咁啊，真系数之不尽啦。落嚟大家一路听住啦， 吓，听住啦， 劲啊！ 系啊，咁啊，开 party 之外嘅话，其实我哋个装修咯， 唔系系 装修， 新人事新作风， 感觉上觉得真系好唔同啊！ 冇错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咧继续黐住呢个 Radio Two 啊。头先呢个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咧，今日十二点。Really like a fool. 早晨，早晨，我系 Monday 瑞。 早晨，早晨，我。小弟先你是压轴，你个人轴啊嘛，所以你压轴，你 又压又轴。 我是梁继章， 我是压轴。 好彩你正压啫， 梗系啦，你唔压轴咩叫压轴啊？ 咪就系啦， 知你啊，大哥， 先可以 压。系啊， 哎有轴。 重新混音个版本啊！呢歌叫做 Daddy Cool， 封烟嘅一首名作。雷暴警告廿四啦，今日十二点钟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94%啊。 天气咧都系咧比较仿佛啊，一阵间落下雨，一阵间晒太阳，咁大家都要习惯一下啦。今日嘅天气有阳光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天气炎热，吹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嘅。听住呢个 Radio 2 FM 94.8至96.9有风速嘅风速快活人，由而家开始到晏昼一点钟。啱晒啲冇记性嘅歌手啊，因为咧出嚟唱都嗰几个歌词嘅啫吓， 系咪？几好啊， 几好啊！我 一只手指强啦， 一只手指数晒五句歌词啊，出嚟唱都。 Daddy cool，Daddy，Daddy cool。 咁咧就攞攞饭盒啦，即刻 系啦， 系啦，即刻攞饭盒，欢得几开心啊！先吓，好啦，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啊。 好， 今日节目非常之多嘅，除咗我哋今日搬新屋啦，有啲新嘅朋友啦，都唔系新朋友，应该话有啲朋友入嚟我哋新屋，系因为啲都系旧朋友， 有老友嚟。 呢个 我觉得我哋都唔系搬新屋。我哋搬新屋其实都系呢个时候 装修 啊，我哋装修，我觉得似系装修之后嘅话，跟住叫翻朋友翻嚟咧，就系 housewarming party， 哇正啊， 系咪啊？ 冇错， 因为各方各方各地嘅老友咧，其实都系会出现咧呢个星带，咁其实就会话俾我哋听，究竟咧喺佢自己嘅心目中点样为之一个快活人嘅？ 冇错， 系啦，亦都希望可以从中大家咧可以就系听到佢哋嘅声啦，同埋可以分享到佢哋嘅做人嘅乐趣。 好特别噶，有啲系好特别嘅， 系啊，听到把声。 翻嚟我哋嘅节目，今日咧我喺讨论区睇到一样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觉得咧，而家香港香港人啦，应该咁讲，就系话见到一啲。唔係幾啱嘅，或者係覺得哇咩咁樣嘅咁樣，除咗嗱有一個做法嘅，我好多人都會做嘅，就拍低，咁跟住咧就擺上網啦咁樣嚇。咁啊，顧問你覺得負面地就話佢喺度叫做用群體去指責佢又好，或者係俾大家多啲人知道都好啦。咁但係就除咗咁之外，仲有冇可以做咧？咁樣咁因為咧有一個喺親子嘅網頁上面咧，就有個人咧就講咗一段咁嘅文章，就話咧有一日去某間酒店食嘢，咁啊食自助餐 buffet 裏邊咧就嗱 buffet 咧個精神就係阿馬小強，你食得。就食啦，食死为止啦。 嗯， 点解要咁样对我？ 食死为止啦， 食为止 啦，后果无憾啊！ 你 O K 好得，我遵守。 系啦，你食食下出门啦，咁样我都激你唔死。 有冇试过咁噶？即系食食下之后嗰只扣喉，跟住再食过，真系有。 唔系扣喉，系食到喺门口呕。 我未 即系走嘅时候啊，走嘅时候喺门口就已经开始。 你识埋啲咩人啊？ 你个朋友嚟噶嘛？嗰个你个 friend 嚟，不过。算啦吓 ，OK，Anyway， 咁啊好啦，呢个人做咗乜嘢咧？咁佢见到隔篱台有一啲嘅食客咧，就攞个冻袋，即系叫保温袋。我唔想要偷呢个词，即系攞啦吓。但系其实咧喺嗰个自助餐嘅精神之下，其实呢一样嘢等于偷嘅，就系话。將一啲某一啲名牌嘅雪條，雪條可以好貴嘅，即係嗰啲雪糕批啊， 幾廿蚊條啊，大佬 攞咗成接近20支， 哇！ 係咁攞，係咁攞，係咁攞，係咁攞，係咁攞，咁就攞走，係啦。咁當 嚟先講。 当时咧，佢就谂过好唔好举报佢咧咁样。咁因为佢同台咧有佢妈妈，即系可能啲老人家，哎呀，算啦，有 关你事啊， 唔系啊，最中意讲呢句，唔关你事， 又唔系，最多你攞60条啦。 跟住我都攞，我攞1条， 又唔系攞你嘅，由佢啦咁样。 咁當時佢就淨係將件事就寫咗落嚟啦，就冇當場就揭發嗰、那個係啦係啦，冇話俾火氣聽。 哦 ，OK， 好啦，喂，首先咧，我覺得睇咗呢一段嘢咧、嗯，我第一樣嘢我反而係想諗，唔會話。頭先譬如阿 Michael 嘅嗰個睇法，真係我咩人睇啲咩嘢，我就會諗嘅就係、是，其實去 buffet 有啲咩我係攞得噶。佢就話其實我應該揭發佢啦，我應該舉報佢啦。啊，呢位同學攞咗60条雪條啊！咁、但係我心諗嘅就係、是，其實如果我俾咗錢，我又覺得我自己未食夠數喎、啊 嗯。 喂，大佬啊，而家 buffet 嗰成3-4嚿， 一 好賺啊！ 6-7百都有啦、 啊。 如果我真係覺得我自己，我真係未食夠咁嘅數嘅時候嘅話，我可唔可以攞啲嘢走呢、嗯、即係例如可能嗰啲牛油，我可唔可以攞翻幾嚿啊？ 我話俾你聽， 我係咁接噶啦。 牛油你未翻到嘅用咗啦。 又或者啲 macaron， 我可唔可以攞咗入嚟之後，我食唔曬啊？我可唔可以包走啊？ 李小姐。凭我个人嘅经验、千祈唔好攞牛油、因为你真係出事嘅。 吓、即係你攞过。 我试过。 点解你要攞牛油啊？ 坐飞机。师傅啊。 嗱你话你系咪阿族啊你话你系咪你系咪应该阿族啊 唔系我真系想即系讲返啲唔好嘅嘢。係啊。 嗱呢个唔好㗎唔好。 真系唔好嘅。坐飞机即系 N 年前啦嗰啲牛油好得意啊独立包装嘅一片片嘅。咁就諗住呢又去欧洲旅行。 因为你俾我㗎嘛。 咁、我諗住攞咗佢先啦，即係 牛油又似乎可以攞得嘅喎。嗱，我唔好講你個後果先啦、牛油佢真係俾咗你嘅喎。 係啊，咁但係咧，原來咧，我去到嗰陣時，去到希臘咧出事，太熱啦、面嗰塊嘢咧，原來會甩出嚟嘅， 成個包成個夾都係 油 牛油包， 咁咪好咯，係啊，油包，係啊， 油包，所以 真係唔好呢樣嘢出事嘅原來，我都冇諗過原來會甩出嚟嘅。 前日我先去快餐店買早餐啦，一打開嗰啲包裝牛油全部水嚟嘅，即係溶曬，我又唔明點解佢哋嗰啲快餐店嗰啲，你俾得客嗰啲咧，就算你话半溶我都接受，系水嚟嘅啫，搣、开。 唔关事，我谂可能就系会唔会你嗰个牛油同埋一啲热嘅嘢摆埋一齐。 哦，又系。咁啊系 咯，你唔好怪佢，系啊，佢一定唔会俾水你嘅。不过我就系想讲紧嘅就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地方，我哋即系知道有啲乜嘢系攞得唔攞得咧、我觉得其实系好尴尬嘅。首先 buffet 有啲乜嘢系攞得唔攞得咧？ 冇嘢攞得。 另外仲有真系 真系冇嘢攞。我话俾你听啊，有一次我食 buffet 啦，差唔多食完啦，即系真系差唔多食完啦。你知 buffet 你都唔留情噶啦，系咪先？哎呀，食，差唔多食完，意思即系已经摆咗99%噶啦。突然之间咧，嗰个伙计拎咗4-5隻乳鸽埋嚟。四五隻、我哋今日咧每人送一隻乳鸽，哇！哇，我好饱、不如你俾我拎走啊！对唔住，你只能喺呢度食。但你啊，你系咪送俾我？系送俾你，你送俾我，点解我唔可以攞走咧？个自助餐系冇嘢可以攞走嘅。咁、就算送俾你嘅嘢，你都要即刻清咗佢。 明嗱、我又分享一下，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咁嘅，即系又系嗰啲咧400-500咁嗰只啦。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就发觉嘅就系、是，嗰次嗰个 buffet 系真系麻麻地嘅，嘢少。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你真係覺得好貴嘅嘢咧，我冇辦法食到啊。例如魚生啊嗰啲，哇一出嚟已經蜂擁而至咧，全部已經食 曬啦。係啊，有啲人成扎撲出去攞嘅。 咁樣咧，阿經理見到咧，其實基本上佢都覺得唔好意思，但佢已經冇辦法啦，因為佢就係你搶得唔夠人快嘛。咁跟住咧，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同佢講就係啦，即係我同佢怨過一兩句埋單嘅時候，我就話真係咩都見唔食唔到啊，嗰啲咩長腳蟹嗰啲，我一條 都 冇食過啊。你嗰啲什麼魚生嗰啲俾人哋話咁少啊！你今日啲 嗰晚嘅氣氛咪好， 我係唔係好開心嘅？但係其實講真的又未必叫到去到頂級嘅呢種 buffet 嘅，大家都明啦，講緊300-400，所以其實嗰啲嘢係唔多嘅， 唔多嘅 係啦。咁啊好嗰啲唔使諗啦，一粒不嬲都冇噶啦。咁跟住先，我同佢又講咗一兩句，跟住佢同我講，佢就話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係甜品都會好啲啊？即係如果係嘅話，不如咁樣啊，你考慮一下，你喺出邊嗰度即係攞啲 macaron。跟住咧就好可能你拎咗入嚟先，跟住我就话当系食唔到，跟住就俾你咩啦？ 即系发 攞走， 法律之外嘅人情 系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咪即系佢只不过系俾一个咁样嘅机会我？我问咗佢嘅话，佢俾我攞就得咧。 系系，如果你问咗佢，佢又 系啦，佢岌头啊， 同埋可能佢个心里边都觉得对你唔好意思嘅。 系啦， 你又跑得唔快，去到咧就系望住个背脊，系咪先？ 成日都系咁样，系啊，又有面咁，我 谂 佢惊佢呛佢。 细粒佢捐入去啊， 又捐唔到啊，又捐唔到。但我真系好唔中意食呢啲气氛嘅 buffet， 即系大家。 样嘢真系 煞有介事，揸住碟同佢叉咧，一见嚟啦嚟啦咁。 系啊，仲要个口咬住个叉噶，通常咬住 个。有啲直头话喺一个 企喺个台等， 喺个厨房个门口度等啊。 一捧盘嘢出嚟就扫噶啦。 好啦，咁讲到阿铺飞嘅就，我而家明白啦，即是话其实所有嘅嘢嘅话，你都要喺现场度食咗， 系 啊， 系唔可以攞走嘅。 饮品都唔得。 哦，呢个我明啦。 饮品都唔得。 好啦，咁我就当 OK 啦。咁如果系饮咧？你哋又覺得有啲乜嘢係可以攞走？ 佢飲啊， 都攞得。 曾幾何時有人同我講，佢就係 話酒啊嗰啲啊， 飲啊，即係你俾錢人哋請你去飲宴啊， 嗰啲應該得㗎。 有人連酒都攞， 哦， 熟嗰啲咪係咯？ 嚇？點會熟嘅？ 喂，主人家，我係主人家，喂，阿攞啲。 系啊， 威士忌翻嚟， 又系个主人家叫你，你咪攞咯。唔系，佢哋系咁，系咪叫偷啊？嗱，个情况系点样咧？就 系 饮下酒，咁跟住佢就有时佢都会摆一啲，譬如有啲红啊、白啊咁样，跟住你俾佢自己斟噶嘛。佢点解即系饮下佢就突然间就攞起嘅就，大家唔饮噶啦。我谂大上半知道啦，攞翻我执执落，跟住自己代卖。 你唔系讲紧我嘛？ 你 唔会，你而家先至我讲紧 你， 你 不會半支你点会啫？你起码攞几支啦。 系啊， 点解半支边系你个人咧？ 跟住先我话吓，点解会可以咁样噶？咁佢就话冇啊，我俾咗人情噶嘛，我俾咗人情 我晒咩？ 强词夺理啫，强词夺理啫。 咁之后咧就仲要咧，大家一路饮到尾嘅时候嘅话，一定有尾点双飞，对不对？尾点双飞 有数啦， 笑杀 一摆低就问大家食唔食啊？食唔食啊？食唔食啊？咁大家咧就我可能食一食咗两粒啦，食咗两粒仲觉得剩噶嘛，咁跟住就伙计唔该，攞个合照，跟住倒晒落 去。咩年纪啊？ 倒晒啲美店。 我谂啲阿叔啦， 阿叔嚟噶， 真系阿叔嚟。 其实你阿叔系阿婶。 你嘅做法咧就系将嗰个橙嗰样嘢发扬光大，通常就 系 咁嘅。橙咧就比较少人食嘅。你哋唔食嗰啲生果，唔该俾我装晒佢走。咁但系即系橙咧，或者仲可以接受，因为有啲人真系唔中意食到成日湿湿淋淋。但系你嗰啲美店双辉啊、饭啊、伊面嗰啲系真系会人食噶嘛。同埋头先你讲酒嗰样嘢，喂，真系贵嘢嚟噶嘛？譬如你摆低支白兰地，咁你成支吹咗佢咩？唔通系咪先？你攞走，其实我觉得有 你可以 有点拿过嘅。其实我觉得有点拿过、 啊。我就觉得佢就系可唔可以攞嘅咧？其实 suppose 系应该 唔正路梗 系 唔得啦，主人家咁嗰啲嘢。 但系头先你话可以嘅，喺咩情况之后可以啊？ 对于佢嚟讲冇嘢， 唔 可以。对于佢嚟讲冇嘢， 唔系系老板即系个主人家话喂阿于你攞翻去饮啦，梗系可以啦。 咪系咯， 佢 就 系 得 等于 啲 鱼猪头啊， 其实 讲 真啦，阿小哥，如果你譬如我摆酒，你走埋 Michael 俾我攞支酒，唔通我话唔得？啊咁啊，即系你问到人哋，人哋就诶好啊，是但啦。 问嘅系得啦，如果佢可以话诶唔够分，真系会有噶，特别嗰啲猪头啊，好多人 猪头都抢， 猪头要啊， 猪头先至中意啊，煲粥 啊嘛，我知， 不得 之了， 有利利，但系我觉得 吓，通常都主人家分嘅，即系走去啊大姑妈，你攞翻去煲粥啦，咁样样嘅。 通常我见到个做法咧，就点分咧？佢哋就会系食晒成个鱼猪全体，跟住剩翻个猪头，跟住佢就会将佢包落个盒嗰度，喺就喺门口个 reception 度啦。咁跟住佢就会摆晒喺度。 应人， 你哋走嘅时候嘅话，中意咧就攞走，又或者就系其实有时食剩嗰啲嘢，譬如可能讲紧味点双飞也好，又或者系嗰啲炒饭啊、炒面。 完整啲嗰啲咧， 系 啊，我覺得 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佢就會擺曬啲盒喺度嘅話，如果你哋想攞走嘅就自己搞啦，咁樣。 我覺得咁樣嘅，你講嘅 system 係最好嘅。同埋，如果真係多過，譬如話好物件得十件，有廿個人想攞咪。份喎，即係大家叫有善地啊！你要啦，你要咁樣咯，就唔好。 問題我只係想問嘅啫，其實係咪可以攞走嘅？ 嗰飲就應該 唔攞你都攞咗啦， 飲就寬鬆啲 嘅。我咪就係想學下，應該要點樣做一個就係 有 禮 貌嘅、 有教養嘅人咯。因為亦都曾經有人有講過，佢就係話其實基本上一啲酒你係可以攞嘅，唔攞咧就白唔攞嘅啫。佢哋話因為咧我冇擺過酒嘛，佢哋就係話其實基本上係每一台基本上就已經係有。酒水系包咗嘅，即系等于你所有嘅来宾，其实基本上都系有嘅。 嗯，因为咧嗱， 攞唔攞走？ 嗰个 冇人答到我系咪？ 有两个 source 嘅，一系就个主人家，譬如我嗰时候摆酒啦，我自己买嘅，我运去摆一个酒家，即系唔属于个酒家嘅， 即系 佢冇权 嗰围台嘅唔包嘅。 诶，唔系唔属于个酒家，即系意思即系话， 即 系只要我俾我俾阿于攞走就得噶啦，唔关个酒家事。但 系 有啲咧就喺佢嗰度订嘅，咁饮唔晒可能扣翻钱嘅， 系啦， 两种。 佢哋咪就系咁讲咯，佢哋话如果你摆酒嘅时候，其实基本上咧，除咗话嗰啲食物系有钱之外嘅话，饮品都根本系包埋喺里面嘅，即系佢哋嘅意思系咁。 所以你唔攞不攞 白不 攞 咯， 俾咗钱噶啦， 系啦，咁样咯。 咁多样嘢，你最想攞乜嘢啊？ 如果真係有得 攞， 我真係會攞走。 我都覺得會攞 走， 飲酒 嗰啲酒咯， 紅酒啊，係啦。但我試過攞翻去咧，再送俾人咧，結果樣衰啊！因為支酒後面咧寫住陳大文酒家， 點解會咁嘅？點解會嘅？寫埋酒家名。 系啊，真系啊，佢写住个酒家自己都红酒嚟。 你咩话？我上次喺嗰度食饭嘅时候，我系大老板嚟，佢送。 咁你肉酸啊嘛，我特登买只红酒俾你。咦，唔系喎，马叔 啊， 大物酒 你应该唔惊肉酸噶。 系啊， 以你嘅作风， 系 咪先？你压轴人物嚟噶嘛？ 你就系马肉酸 咯。 马肉酸咪就系你。 喂，好啦，十点半啦，得你个风速范围啦，雷暴警告仍然有效，27度气温，相对湿度94%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去年起，不少的本港居民移居海外，消委会说收到与海外搬运服务相关的投诉，涉及收费、送抵日期、扣押货品等的争议。消委会上个月以神秘顾客身份向15间声称可以提供搬运服务到英国伦敦和加拿大多伦多的物流商查询，发现运费和运送时间差异大。以运送到伦敦为例，10间按顾客要求报价的物流商运送220立方英尺货物的运费报价由20,000至50,000港元不等。消委会亦都发现物流商声称的船期相距甚远，有公司甚至表明暂时无法确认船期或者已经暂停付运，船期延误亦都有机会衍生额外的船舱费，部分物流商表明需要由顾客承担。消委会提醒消费者仔细查问船期延误时候的安排，包括会不会衍生费用和影响保险等。消委会测试市面17款无霜和有霜的直冷式中小型雪柜，发现各样本冷却食物的时间可以相差超过一倍，个别无霜雪柜的全年电费可较直冷式雪柜的电费高超过70%。测试委托本地认可实验室进行，11款是无霜设计，6款是需定期自行融雪的直冷式设计。在冷冻和冷却能力测试中，将3个模拟食品放入冷藏室内，再量度模拟食品由室温25度降至10度所需的时间。结果发现各样本量得的冷却时间由 2.9 小时至 6.7 小时。在能源测试方面，结果显示6款较小型的直冷式雪柜样本全年电费可以较个别无霜雪柜样本低超过70%。前民阵召集人杨正贤认为游行集会是基本自由和权利，不过他说在高压环境下相信要采取创意和灵活方式，以往民阵相对高调的方式可能短期内不可以复制。杨正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同学者亦都讲过游行集会对政府有利，有助政府理解民意，如果没有这种方式，社会矛盾谷到一个位，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而过往政府对市民游行诉求即使不积极回应亦都会尊重，过往七一游行的人数亦都是民意和施政满意度的指标，认为政权由过往尊重集会自由到今日形容是邪恶的东西。有听众致电节目说，不明白以往警方为什么会向民阵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又说希望香港不要成为一言堂，亦都有听众说担心日后有不满无处宣泄。澳门宣布电影院、剧院、桑拿浴室、酒吧、夜总会等19类文娱康乐场所可以在今个星期三起恢复营业。澳门政府公布刊登行政长官贺一诚的批示，会在今个月18号零时开始解除对有关场所的关闭措施。澳门在今个月4号因应有一家四口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为防止疫情在澳门传播，贺一诚当日发出批示，要求关闭部分场所至另行通知。 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7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48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9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18蚊，美团221.6跌11.8，比亚迪股份257.6跌15.8，友邦保险93.55升7毫，阿里巴巴180.1跌3.9，恒生中国企业94.8跌8.8，信誉光学科技217.6跌4.4，小米集团25蚊跌4.5，中芯国际24蚊跌5.5，中国平安68.15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1点，跌536点。港金现价报16,53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18美元，卖出1,77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里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山道；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咧，亦都挤塞。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去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号手就位。 爱情同军旅生活，逆子梦嘅抉择系点呢？ 我系逆子梦，我惊今次走咗，就冇机会再同佢讲。娘娘，我中意咗你好耐啦。我唔想当兵。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田径的高亚伟，我最希望演的是 Everyone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运动员在我哋心目中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我哋的 Number One， 放松啲。动力就得噶啦！ 晨光那笔却在你，更不更留最热的汗。 最真的心，你一命属于美。 东京柴禾港队加油！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多谢家栋， 家栋讲得好好啊， 系咪啊？ 但系佢话你系一个人，我就觉得有保留。 啱，因为我一个唔系，因为我系 你咁辛苦一个机会嚟踢俾佢， 系啊，有啦。但系其实我觉得佢踢得好好咯，因为我唔系一个人，我唔单止系一个人，我系一个美人。 咁辛苦先揾到个位， 系啊，有佢啦。 亚、啊、族嘉宾真系有你啊！ 系啊，我嚼你呢下我食得起啊！ 喂，嗱，头先咪即系新闻前咧讲到咧，就系话有个人喺呢个食 buffet 见到隔篱咁啊，影咗相，咁啲网民就话点解你唔告发佢啫咁样样，咁啊引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哋而家香港人咧系咪都系好多时有啲嘢咧见到都系宁愿咧，哎呀算啦，即系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咧咁样，你会唔会即系嗰个场合，如果你出声，咁佢一定会知系你啦咁样样，吓咁又或者就算佢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哎呀算啦算啦，即系唔好搞嘢，即系唔好麻烦啦， 我 唔会 算 咧， 咁你会唔会算噶？ 上一代咧，我谂相信一定会讲一样嘢，就 系 唔好理人哋咁多。 关你咩事？关你咩事？ 但系我又会觉得，若果我真系要全心想告发一啲我觉得唔系好啱嘅事咧，我又唔系好担心佢知道系我。 嗯，我都唔担心。 系啊，我又觉得有乜所谓啊？我就系要俾你知道系我。咁、我话我就代替，我谂相信有好多人都睇唔过眼噶啦、我又代替有好多其他嘅人出气咯。 我咧 会啊， 两年前到啦，两三年前我有一次咧喺一间叫 Eurodudu。Urdu 即系咁样，咁系一间食意粉。咁呢度 讲乜？ 佢一间食意粉嘅铺头食嘢喺乐富嘅。咁嗰度咧都比较细间嘅。咁啊有一个阿叔同太太面对面咁坐，佢就开个手机听一啲我都唔知系咩，总之又好嘈嘅，又似系一啲片，又似系嗌交定，总之系噪音啦，好大声。咁我见到一个女仔嗱，嗰间嘢咧就系你买完嘢就揾地方坐嘅。有个女仔已经埋到想坐啦。但系一聽見咁嘈咧，寧願避咗佢去第二度坐啦。香港人就係咁啦，算啦，唔好煩啦，坐第二度啦咁樣。嗰女仔就拎住自己嘅食物咧，就去坐咗第二度啦。咁個人就繼續聽啦。咁樣周邊啲人咧，我留意到都好多人，咁樣係啦係啦，但就冇人出聲啦咁樣。咁後來我就話：喂，好嘈啊，閂細聲啲啊，得唔得啊？咁 你喝出去啊？ 因为我同佢有少少距离嘅，咁我就少少提高声啦，沙细声啲得唔得？好嘈啊，咁样 ，exactly 就咁样语气啦，咁样。咁 呢句真系可以啦啦啦啦啦啫。 系啊，即系我会觉得使唔使咁？ 但系其实我已经忍咗一阵噶啦，我都忍咗一阵噶啦。 我觉得出声系可以，但系系个态度嘅问题。 礼貌地要先生唔好意思，可唔可以？ 好啦，细声少少，咁可能我都唔啱嘅。咁跟住佢就话咩啊？有几嘈啊？全家餐室系你觉得嘈咁样咯，咁当时我就话 佢聊事斗非喎、 哦，有冇人觉得嘈啊？我就放翻远啦，或者有冇人觉得嘈啊？有个爸爸同几个细，即系佢啲仔女咁就嘈，我都觉得好嘈。 呢啲好啊，呢啲正。 咁佢就唯有咧就吞翻细少少，但隔咗一阵佢又唔瞓气啊，又 渣渣低低， 再开翻大声。再开翻大声，跟住到佢老婆闹你，唔好啦，好心理啦，咁样三蚊细声咁，佢老婆都忍唔住。 佢老婆惊啊，大佬去到呢啲位，喂咁多个男人喺度扶我，唔惊啊？ 我谂舆论压力咯，又唔会惊嘅，唔通会打佢咩？即系 唔知噶，阵间有个傻嘅，或者临走嗰阵时攞杯嘢泼。 但我真系唔舒服咯，即系我觉得无论系乜嘢声，就算你系啲音乐都好啦，我未必中意听你嗰首歌咁，系咪先？所以公众地方，我个人觉得即系你手机啊。 iPad 啊，打機，嘟嘟嘟，最好細聲啲咯。 我贊成嘅，即係尤其是喺公眾嘅地方，係以唔會騷擾到其他人而為作為一個嘅就係標準、嗯。我覺得應該係每一個人都應該要遵守嘅，係、嗯、咪？但係我就會覺得嘅就係、是，如果有咁嘅情況嘅話咧，我就唔會夠膽好似阿 Michael 咁樣會嗌過去咯、嗯。我一定會係埋去佢嗰度，好有禮貌咁同佢講咯。因為我覺得咧，有時有好多嘢咧，嗰、那個反應。是一塊鏡嚟嘅，即、嗯、係 mirror 嚟嘅，真係。 即係我可能會友善啲， 你 學佢 咧，佢就會學你啦。 係啊。 但係若果你係好有禮貌嘅話咧，我覺得你贏曬嘅。係、 嗯、啊，佢落唔到台啊，又。 所有其他嘅人，佢既然係咁樣嘅話，有人開聲，但係如果你好有禮貌嘅話，佢更加唔、嗯可以有任何嘢可以駁你，嗯、即係佢可能都會可能有一句佢就話：你使唔使咁樣同我講嘢啊？細聲咪細聲啲咯，咁、嗯、就會咩咯？嗯、但係明嘅喺當時嚟講嘅話，係會覺得真係係煩嘅。我最唔中意啲人嘅就系睇戏嘅时候 讲嘢、 有任何嘅声浪都唔系咁好。 嗯， 我哋仲要睇下就系你睇紧乜嘢戏。 系， 如果你话系嗰啲嘅就系，我真系话有好多对白噶、嗯，我要好清楚同埋要好睇嗰个气氛嘅咧，请你哋真系唔好做出 好烦噶， 好烦咯。就算即系少少，你可能抄下个袋啊，或者系点样嘅话，我觉得你骚扰到人嘅话，其实都好唔应该。 又是胶袋啊， 系啊， 最嘈啊！ 即系你食面包嗰啲袋啊，做乜成日 好烦嘅嗰啲声，系啊，你开汽水都烦啊。 系，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嘅就系而家反而唔俾食嘢嘅话就好地地， 系 咪啊？ 剩翻好多，大家专心睇戏，冇错 系 嘅。 但系我都会出声嘅，但系我就会系嗰啲即系，唔该，可唔可以细声啲啊？或者喂，唔该，可唔可以唔好踢我张凳啊？ 嗯。系啊，踢凳好烦。 踢凳又系另外一个，你真系好困扰。点解你哋系都要中意咁样踢人哋前面嗰张凳嘅咧？又咪长我只脚。 所以咯，系啦。阿马先生有冇试过？ 我试过一次地铁响罗湖翻落去九龙，你知啦，个个上车就响含含噶啦。 抢凳坐。 上到去，咦，冇位喎，见到有个阿叔，真系个又系嗰啲阿叔，动呢只脚。 嗯 霸咗几个位啊，然后摆咗啲嘢喺隔篱。 佢有 几 只脚啊？点点样动起只脚？ 百 几个位，百 几个位。动起只脚一次啊！ 再摆咗啲行李喺隔篱。 哦， 即系差唔多你 行李啦， 系啦， 系啦， 系咯。佢一有咁多只脚，我又会让佢。 三只脚，阿叔有三只脚， 唔到佢一字马咁。 咁我唔系闹佢，我影低佢，大佬，或者邀请佢做表演啊，大佬。 系啊，可能佢有一只动一只脚，仲摆咗两只假脚喺度，咁我唔嘈佢啦。 好犀利，蜘蛛侠。八只脚，Spiderman， 顾名思义嘅 Spiderman， 蜘蛛侠佢会爬上个遮顶， 系咁点啊？ 系咁啊，好多人企啦，咁我又企啦。突然间我见到有个太太抱住个 B B， 又系孭住几袋嘢， 佢都唔让， 唔让， 嗯， 当睇唔到。 个脚紧要啲， 系嗱，喺度摁脚，仲要摁脚，哇！ 有冇人出声？ 冇， 你有冇出声？ 我行啊，系啦，真系啊， 点解你唔出声咧？ 我出声啊，咪我出声咯，跟住我行埋。 你出声叫佢太太行开。 你话冇人出声嘛？ 唔系我出声， 跟住你出声 系啦，周围 你 讲乜嘢？出声，我先生。 你有冇将佢啲脚掟我地下？ 我唔敢。 我而家已经系 picture 到嘅就佢好多只假脚嗰度，系咪啊？ 先生，我只脚大过你只脚，应该。 我天残。 你讲乜嘢啊？咁你讲咩？ 咁我话先生，唔好意思。你介唔介意拎开啲嘢？我好攰，我想坐。佢望一望我，跟住企起身。我觉得佢想度个高度， 高过你就唔让。 系啊，佢又发觉矮我，去到我个下巴。咁佢跟住就话喺度，即系嘴藐藐啦。跟住佢攞开晒啲嘢啦，然后我叫嗰个太太你坐啦，我唔坐，咁样坐。 我必要咁咧？ 跟住个都会觉得系好锯嘅，因为佢太离谱啊，已经个都冇位坐。你点 解冇人出声？我就系讲呢样嘢，就系点解大家 好多人怕事？ 咪系咯， 怕事， 于是啲人咪更加会 系啊。同埋，因為嗰啲阿叔咧，佢哋真係驚嘅，好多即係女士啊，都驚呢啲男人嘅，著條短褲啊咁樣樣。可能我發覺 佢只腳好爛啊，因為係爛腳啊， 流 佢話好驚啊嘛，咁樣哇，只腳好驚只腳爛曬流曬血咁樣， 流龍腳， 你會唔會叫佢啊？ 我唔 係嘛， 唔係我哋唔敢坐落去，係 啊， 你俾我坐 我 都 唔坐， 咦， 坐喺隔離都好驚啊，係啊， 好啦，内部警告有个时间到十二点钟，希望今日吓讲完呢一样嘢，大家会 系啊，互相 关爱 啲 啦， 冇错。 翻嚟会有网上情啊，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91%，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呢一首歌曲《All Out of Love》OTT 嘅版本。 lying alone with my head on the phone, thinking of you till it hurts. I know you hurt too, but what else can we do? Tormented and torn apart. I wish I could carry your smile. 网上情，柴米油盐才是真正的爱情。开讲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情如果唔落实到着衫、食饭、数钱、瞓觉呢啲咁实在嘅生活里边，系唔容易天长地久。这个是三毛讲的。生活之中最繁琐的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这些东西看来很简单，但是又有多少个人在拍拖或者爱情里面可以捱得过去？其实真正可以捱过柴米油盐的爱情才是真正好的感情。因为这样的感情是最真实最直接的。如果你说多爱对方，但你连柴米油盐都坚持不到，咁仲讲啲咩呢？恋爱中青年嘅男女都系单纯， 只会睇到眼前嘅甜蜜。梗係啦，佢哋食嘅、住嘅、着嘅都係爸爸妈妈，而结婚之后就要靠自己啦。人只有经历过平凡嘅柴米油盐之后，先会知道你身边嗰个系唔系你想要嗰个，系唔系你爱嗰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系我哋人生活之中唔可以缺少。有人话爱情系青春岁月里边一场如梦似幻嘅时光，佢漂浮喺现实之上，所以有啲人就话婚姻系爱情嘅坟墓咯。两个相爱嘅人一旦结咗婚，彼此之间嘅爱慕就会大打折扣。其实如果一段爱情一经历呢个柴米油盐就冇咗本来嘅滋味嘅话，只可以话呢一段爱情根本经唔起考验。一段真正美好嘅爱情，只有喺柴米油盐之中，先会真正感受到嗰种滋味。生活系现实嘅，真正嘅爱情都必须系现实。恋爱之中，两个人可以唔考虑现实嘅任何问题，但系一旦结婚，面对柴米油盐，各种又要俾钱，又要找数，又要交租，种种嘅问题接踵而嚟。夫妻两个人喺面对现实问题嘅时候，能够互相支持，先系患难见人心，体会到爱情嘅真正滋味。再唔系风花雪月，而系互相支持，柴米油盐嘅爱情，先系最长久真实嘅爱情。 世亦漆黑，似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那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中去共寻传奇，一波波。 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张学友嘅一火不变心，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风骚快活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未来数天仍然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嘅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日时间十二点钟。我哋先听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啦。 美国国务院表示，超过6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必须允许想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和各国公民离开，并必须保持机场和边境开放。包括美、英、法、德、澳洲、日本和南韩在内的超过60个国家在声明中说，阿富汗的当权者有责任保护当地民众的性命和财产，并立即恢复当地的保安和秩序，强调阿富汗人民应该生活在安全、有保障和有尊严的环境中，国际社会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协助。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进入首都喀布尔，占据总统府，并宣布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美国一共部署6000名美军到喀布尔，协助撤走美方人员和为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和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70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59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0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7.6跌12.6，美团223.2跌10.2，比亚迪股份259.2跌14.2，中芯国际24.35跌2毫，阿里巴巴180.7跌3.3，友邦保险94.25升1.4，小米集团25.1跌3.5，恒生中国企业95.28跌4毫，信誉光学科技218.2跌3.8，中国平安68.4升1.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88，瑞士法郎8.502，澳元5.717，加元6.21，新西兰元5.472，欧元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7.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1点，跌536点。港金现价报1653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8.36美元，卖出177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就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就挤塞，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 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来回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港队在上届里约残奥会勇夺两金两银两铜的佳绩，自1972年起参与过12届赛事，累积了40金37银49铜共126面奖牌，成绩斐然。 来到今届东京残奥会，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物业管理业是近年冒起得最快的其中一个行业，需要大量人手。 展翅清健的学员想投身这个行业，有什么需要注意呢？今集嘉宾是 我是人力资本及培训部集团经理李文杰，我们公司是从事物业管理的。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怎样？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那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文解字主讲马莲啊，唔系马老师。 好，早晨，解字吓，早晨，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梁老师啊，借你五分钟接 话。 系啊， 系啊，梁老师， 梁老师今日好惨噶，即系我连自己地盘都冇噶，我要寄托喺人哋嗰度噶，即系好似咧住喺你屋企， 我出让俾你啊， 喺人哋屋企咧整个嗰啲碌架床咧瞓住先，人哋嗰啲叫朝航晚拆啊吓。 好啦，大叔， 系啊，咪不如咁样，今日咧我未讲呢，今日想讲嗰个名词之前，我想问下大家啫，嗱，即系当玩啫吓，可唔可以讲？有个鸡字嘅，但系佢唔系鸡，例如话香鸡咁样，啊、即系大家谂到几多咧、啊？好嗱，首先由阿细路长先， 有个鸡字， 有个鸡字嘅，譬如咩鸡吓，但系佢唔系鸡嚟嘅，谂唔谂到咧？ 抌鸡算唔算啊？ 抌鸡咩意思啊？其实 我谂到一个，但系唔讲得。 OK OK OK， 睇下先 啊 吓。 抌鸡即系好似人哋 系咪即系抌锅盅咁啊？ 玩 pair 牌咁样，你抌个鸡啊咁样。 哦， 即系、okay、你虚则实之嗰啲咧，或者实则虚之嗰种啊。 嗱、其实呢个字咧喺广东话里边咧有好多嘅配衬，但系佢唔系真系鸡嚟嘅噃。例如头先我所讲啦，香鸡系咩嚟噶？ 香 鸡脚啊嘛，香鸡其实即系拜神嗰啲香，烧剩嗰支棍仔， 棍仔就叫做香鸡， 就叫香鸡啦。咁另外辣鸡系咩嚟噶？ 辣鸡就系、是、 一种工具， 一种工具，冇错。 装修嘅时候有时你会用噶嘛，系 嘛？冇错 啦，就将嗰啲铁咧两样嘢 接埋 一齐， 冇错啦。嗱，咁有啲行为叫偷鸡啊，偷鸡唔到食蚀渣米。 呢、个你答啊，你好清楚。 我唔会偷嘅喎，好光明正大。 偷鸡咧，即系 喺你面前食， 攞人啲便宜啊，或者剩鸡鸡即系攞着数嗰啲咁啦，类似啦。仲有一叫剩鸡鸡，嗱咁依家剩鸡鸡唔系叫剩鸭鸭咧咁样样。 系点解嘅老师？ 呢、這个唔知道啊， 啲鸡都几嘈， 杂飞成 系咯，啲鸡好嘈嘅，一朝早就咯咯咯咯， 所以点解叫静鸡鸡咧？咁样样吓， 系咪真系佢太嘈，所以叫佢静啲咧？吓， 唔知 会唔会系咧？ 仲有两只鸡喎， 系啊，静鸡鸡， 静鸡咁唔得嘅咩？静鸡鸡， 冇错啦。嗱，今日其实本来咧就唔系想讲一样嘢嘅，就系讲一个叫残鸡。残鸡系咩意思啊？各位同学。 残鸡， 望一望啊！李丽月同我知， 我咪就系残鸡咯，唔使解释啦，系嘛？ 残鸡 嗱呢啲下就好残鸡。 残鸡咧就喺呢个广东人嘅平时用法咧，就系形容一啲比较恶嘅女性。系咪啊？ 喂，而家真系冇人形容人残鸡。 哇，你咁残鸡嘅咁样吓， 我觉得其实有时呢啲咧都系有少少系潮语嚟嘅。 系啊， 因为而家咧你讲得个就系残鸡啊，或者你有时讲一啲形容词咧，你唔会用噶啦。 唔用噶啦， 而家咪人哋就会觉得你就 明 你系上一世纪嘅人 嚟噶，系咯系咯。 火星文 咩叫残鸡啊？咁而家好多人新一代可能唔明啦。 喂，咁残鸡而家啲人点样形容咧？嗬？ 残鸡系点形容啊？ 牙杂， 即系形容咩意思啊？残鸡， 咪个女人就白白白白啦。即系如果用新嘅语言， 有冇新嘅语汇词汇有意思啊？ 就代咗残鸡呢两个字啦，有冇？ 嗱，其实咧说文解字啦，咁啊讲翻点解残鸡代表咁咧？咁样，原来咧来自呢五代十国嘅时候，有一个国君佢叫刘残。即系佢个第二个字橙字吓，佢平时咧中意斗鸡啊，中意斗鸡，咁咧佢中意咧就有啲鸡赢咗咧，哇呢只鸡犀利，封佢做侯爵咁样，鸡侯爵，咁鸡侯爵咧虽然系一只鸡啫，但系咧就要有人捧住佢啊出巡啊，咁一路巡一路巡，大家就话喂橙鸡嚟啦，橙鸡嚟啦，即系惊咧得罪咗阿刘橙，所以咧就快啲走人啦，唔好一系整亲佢只鸡就唔好啦咁样。后来呢一句咧就引申咗咧就形容嗰啲恶人，再后来咧就好似缩再缩。形容恶嘅女人就叫残鸡。 哇，呢啲好昏君啊，因为封咗只鸡做 系啦，因为佢中意斗鸡嘛，咁只鸡咁叻，赢咗就封佢做唔知咩侯爵啦。 但我感觉上，我会觉得如果听你个古仔，我会觉得其实残鸡未必系代表咁样，即系可能嘅就系约定俗成，或者系将佢再改变咗之后嘅话，就变咗系咁嘅意思啦。 系啦， 但如果我听你个古仔嘅话，我就会觉得嘅就系佢会觉得佢就巴巴闭闭， 巴巴闭闭啊，系啊， 捧住只鸡，鬼叫佢系嘛个主人咁劲啊，我哋都系俾面个主人，所以先唔同你嘈啫。即系我谂系咁嘅意思啊，系嘛？ 冇错冇错， 即系如果你话形容一个女人残鸡，系咪即系其实都觉得佢就系巴巴闭闭、吱吱喳喳？ 冇错， 系咪咁嘅意思啊？ 冇错， 你问下自己。 系啊，我可以话俾你听，系百分百系咯。明啦，唔怪之我咁明白呢一个解释啦。我卒之都知道。 感同身受， 多谢你啊！ 哇，你睇下呢一句多谢你都好残鸡， 受得起受得起。 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佛起要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 电视剧《号手》就为主题曲，张杰唱出嘅《向前冲》，11:19。风骚范文带嚟呢个环节，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 笑 咩笑？ 正式上堂， 残鸡嚟啦！ 点解阿燕 唔叫你做？点解叫残鸭嘅咧？嗬， 系咯。 所以有时候啲嘢咧，冇得问翻点解。譬如我另外仲有一句， 好啊， 我冇讲到嘅，叫乌哩单刀。乌哩单刀即系咩意思啊？广东话即系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啦。咁我就查，我其实我最想知点解乱七八糟叫乌哩单刀，因为呢四个字咧，好似完全 make sense 嘅。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啊，即系唔会将呢几个字摆埋一齐。 摆埋一齐，好奇怪。 所以咪就系乌哩单刀。 系啊， 就系乱七八糟。 佢咪来 来，我有件衫，嗰度有条底裤咁样。 我以前咧有个大神叫乌哩单刀，咁佢做嘢就系即系嗰啲 好求其， 求其有你咁啊，系 呢啡咧。 咁所以后来就乌哩单刀咧。其实点解有个人叫乌里单刀嘅咧？ 哦，有，可能系有啲塞外嗰啲边疆嗰啲人， 系啊， 就攞咗佢个名， 复姓乌里咯。 系啦，讲下讲下变咗乌里单刀咧，就代表住好乱啊！ 我觉得你应该改呢个名， 乌里小强， 系啊，乌里小强。是咪啊？我覺得其實應該係， 烏哩 單刀，直頭係烏哩單刀咯。 烏哩小強，或者叫烏哩小強。 你頭先冇話我，佢頭先個烏哩我啦，你又幫佢，係咪先？又話我哋望住你就係咯咁樣。 係啊， 點啊？烏哩小強， 其實咧， 我跟你和解。 OK， 我哋阿神， 和解， 做翻好翻人。我哋唔好内斗，唔好内斗， 内 耗系啊，唔好内耗。 就系咯。 OK， 好 好 好。我都觉得好热啦，系啊， 交翻俾你啦。 好 ，OK，OK， 好啊，来吧。上一次咧，我哋讲过放牛班啦，你记得噶啦。跟住又 唔系上次啦，再 前一次系 你话你话我哋系发放牛班， 系啦， 即系嗰啲 好渣嗰啲啦。跟住仲教你咩叫樽班啦、樽班房啦，记得噶啦。 牛班啊嘛，樽班系 系啦，樽班房即系坐监啦，系樽点系咩咧？ 樽点啊？ 终点我知，终点 都系嗰个樽系咪？ 系都系个 樽贴个 见面嘅地方。 唔系 樽点，系咪完全唔关事 嘅？好嘢嚟嘅， 好嘢嚟嘅。 樽点 啊， 樽点，即系原来呢个樽字咧，引申好多嘅词语。 嗯， 樽我解释一下，其实即系广东人嘅踎， 系 即系两只脚，然后个 足字边一个 樽， 系啊， 等于踎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哦，足字边个樽， 樽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等于踎。呢個 我知我知，樽點即係集中地，即係譬如老地方咁。 唔係， 樽點 樽點咧？嗱，你諗下，當你踎低嘅時候，你嘅感覺 我知，廁所 啱啊，係啊， 好多人一樽啊嘛，一樽就嚟㗎啦，好多人都 係踎廁係咪叫樽廁啊？咁樣我想問。 唔係， 茅廁嗰個 樽坑就係啦。 樽坑啊，哦，樽坑， 你都係一個樽坑嚟喎，你個樣都係個樽坑， 我係個老坑， 係咯。个样就 是 一撇撇咁 样，系啦，嗱，樽点嗱，我好简单，嗱，阿田国阳， 系， 而家咧我要出去，你帮我睇住呢一个 课室 直播室， 啊， 你帮我樽点， 樽点 系 监察系嘛， 系 即系打理呢度啲嘢， 即系帮我夹住， 监察 住，系啦。 哇，真系好难估喎， 系啊， 完全都唔关事 喎。系啊， 即系佢意思咧就系踎喺度， 嗯。 周围夹， 周围夹住， 系睇下佢有冇撩个鼻哥啊？ 咁有咩好嘢啫？头先话呢个好嘢， 真 系有几好嘢。 你要有身份，你先可以做得呢样嘢噶嘛？ 唔系噶， 系咪啦？ 即系你可以咯。 唔系，因为有时咧，我听到话有啲老师讲咧，系专登要揾嗰啲好曳嗰啲咧，去叫佢做呢一件事嘅话， 佢、 就突然之 间 系啊，突然之间就变好噶啦。 好啊，我即刻俾个责任你啊。 咩啊？就系、是、例句啊嘛。 嗰啲態度你睇衰到，唔使理，唔使理，你冇反梁小張， 點解佢唔做啊？ 你態度衰， 我態度仲衰過佢。於是我又唔使做。 我 下一句 啊， 我哋好少爭呢啲嘢，係啊係啊。 誒下一句啊 ，OK， 好， 我唔做， 油鹽不盡 咩？ 油鹽不盡， 油鹽不盡， 我知即係唔飲水又食嘢咯。 油鹽不盡係咩意思咧？ 咪唔食嘢唔飲酒咯，唔飲水咯。 系咁会咩状态 啊？饿咯， 死咯， 未系 绝食 嗱。以前油盐不进咧嘅意思咧就系话啲人咧病到、 哦、不思茶饭，茶饭不思， 唔老 又唔系啊？油盐不进 以前啲人油盐不进咧就系话嗰人病得好紧要啊！诶、嗯，唔食唔食乜嘢都唔食啊，粥又唔食啊，菜又唔食啊， 佢冇胃口啫。 系啊， 病 即系好好病啊， 病 啦就 咁。而家呢个解法都系一样咧，系咪？ 即系 你话以前 唔系要紧命嘅时候， 而家唔系咁解。 而家唔系咁解啦，意思就系话咧，一个人咧油盐不进嘅意思咧就系话乜都听唔入耳，佢好蒙塞。 系咪任你噏噶？ 唔系， 系咪你作噶？边度边个地方用呢啲咁嘅说话？ 好地地一个人病，跟住食唔落嘢，咁点解 要 引申去到咁？ 系一条广泛流行于我国西南地区嘅俗成语，意思系指生命垂危，吃不进任何食物。 而家就听不进， 比喻为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的劝导。 马老师真是油盐不进，好唔好啊，老师？因为我哋 解释解释得好，我 OK 嘅。 因为成日叫佢教得好啲啊，早啲落堂啊，备课备好啲，佢都唔听咯， 系 咪先？求求其乌里小强， 冇错， 你睇唔睇到四张六字啊？ 乌里单刀小强，只多就系有准备啊， 有准备又点啫？你教得唔好嘛 ？OK， 吓系咪先？ 例句： 钱国阳， 哎呀，油盐不进的马老师令到同学很痛苦。 OK， 好。快糊透了 咩话？ 快糊透了啊！ 糊即系一种状态，即系如果你煲嗰啲粥，你一路煲， 我知道我知 道，一撇 讲一个人好攰好攰，就嚟崩溃啦，即系已经差唔多 啦。系啦，快糊透了意思嘅就系就嚟爆煲啊，穿煲。 唔系， 就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负面嘢嚟嘅。 有系唔系？头先你个话系好嘢啦，跟住听出嚟， 但 系 佢讲负面会更加负面，可能 系咪啊？负面嘢快糊透了。 阿田国阳， 我就估。我就估 可以。 我觉得嘅系快糊透了嘅意思嘅就系就嚟会即系单嘢好结下塌咁样嘅意思。 嗯，即系广东话大镬系咪咁意思？ 系啦。 其实都系类近啦，意思就系话咧过咗时啦 ，over 咗啊， 过咗 outdated 啊， 系啊，唔受人欢迎啦， 系 啊。其实咧佢系形容而家嗰啲artist 嘅。快糊透了咧，即系话喂，你好快勾 啦， 马老师快糊透了， 冇叫你做句。 马老师简直系胡中之， 佢系胡巴， 胡巴， 佢唔系胡透，佢系胡臭了。马老师胡臭了， 你咁开心啦。 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长前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 留忧亦留忧意，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日出时阳街的安全，我哋有 Jenny 加埋张学友。今日短暂时有阳光，而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6%嘅。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先听咧11: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六类共31款乳鲜包装水果干，发现全部样本的糖含量都达到高糖食物的参考水平，其中以提子干的平均糖含量最高，每100克达到57.4克。調查又發現21款樣本檢出除害劑，14款檢出至少3種的除害劑，當中4款更加檢出多達10種或以上的除害劑。混合使用除害劑有機會產生雞尾酒效應的加成效果，可能對健康構成影響。另外4款樣本的實際糖含量和標示值相差超過本港規管容限的容忍限的120%，其中差異最大的迪士尼提子乾檢出糖分75.1克，遠較包裝上聲稱的3.7克高。消委會已經將相關資料交給食物安全中心跟進。消委会测试市面17款无霜和有霜的直冷式中小型雪柜，发现各样本冷却食物的时间可以相差超过1倍，个别无霜雪柜的全年的电费可以较直冷式雪柜的电费高超过70%。测试委托本地认可实验室进行，11款是无霜设计，6款是需定期自行融雪的直冷式设计。在冷冻和冷却能力测试中，将3个模拟食品放入冷藏室内，再量度模拟食品由室温25度降至10度所需时间。结果发现各样本量得的冷却时间由2.9小时至到6.7小时。在能源测试方面，结果显示6款较小型的直冷式雪柜样本，全年电费可以较个别无霜雪柜的样本低超过70%。一名已经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的外佣早前由美国返香港，他持有血清抗体测试阳性结果，只需要在酒店检疫7日，第12日样本呈阳性，期间曾经到社区多个地方。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个案反映本港比有符合特定条件人士缩短酒店检疫期至7日的政策是错。 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认为最大漏洞和出错是本港将美国界定为中风险地区，话美国疫情已经反弹一个月，每日新增个案超过10万宗。何柏良又话，因应 Delta 变种病毒，群体免疫要重新定义，指出而家一啲嘅高接种率嘅国家群体免疫并冇出现，拦截唔到病毒喺社区继续快速传播，因此疫苗接种应该重新定位系个人保障，唔系群体免疫。一连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日在湾仔会展闭幕，多名市民提早排队进场。市民王小姐使用消费券使了大约700元购买零食和即食面，她说今年展览不设试食，比较卫生，环境比较舒适。部分商铺在最后一日展览促销，有急冻食品铺的商品减价一半吸引顾客。负责人吴小姐说，今次展览人流较以往少，但已经比预期中好，生意较以往少两三成，希望可以在今日卖晒所有的货品。酱料店总监刘小姐说，消费券有助带动今次的展览，但由于场内不准试食，生意仍然比以往差。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7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6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5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3元，跌17.2；美团220.2，跌13.2；比亚迪股份254.8，跌18.6；阿里巴巴180.2，跌3.8；中芯国际24.15，跌4.5；友邦保险94.15，升1.3；小米集团25.05，跌4毫；吉利汽车26.85，跌1.6；中国移动51.85，冇起跌；信宇光学科技21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4，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5点，跌521点。港金现价报16,50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67美元，卖出1,77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又有翻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山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着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呢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道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角咀排到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来回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喺希特拉嘅领导下，纳粹德国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浴火之中重生。有人话希特拉是民主投票选出来的独裁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有学者认为纳粹党的确是自1932年之后德国最大的政党，但其实从未得到过大多数市民的支持。 一连三集历史二三时之与希魔共存，会带大家追溯希特拉怎样一步步踏上成魔之路。 星期二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一八六一八六，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 多谢，哇，好犀利啊！头先你揾黎水恩啊， 系啊， 佢啊真系快乐师姐啦。 我本来想揾黎水佬嘅，揾唔到黎水佬咪揾黎水恩。 冇问题啊，佢啊真系啦，快乐师姐， 系啊，好开心啊！ 一人有一个木箱， 嗯，系啊，同埋佢有啲报道啊嘛，咁啊，其实本身咧个身体有啲唔舒服啊， 系啊系啊， 咁佢就话嗯放开佢，唔理佢，日日开开心心咁样去过生活，佢最后尾嘅时候好翻啊， 好犀利， 态度几好。好啊， 系系， 连个医生都话好 amazing， 好犀利，好犀利， 咩成话 ？amazing 啊， 即系阿 May 同阿成， 系啦， 走埋一齐咪叫 amazing， 冇错 ，amazing， 仲有一个朋友叫做 Grace， 即系叫做 amazing 同 Grace 啊， 好， 好嗱，咁啊，好心理婆婆今日咧就同大家玩嘅心理测验咧，等你更加了解你自己吓。好，咁今日呢个好简单嘅啫，问一条问题，你俾个答案我，就即刻放榜噶啦，我哋唔使等嘅。 好啊，好啊， 我哋最中意系呢啲， 冇错， 系啊，最 快靓正。 问一轮咁，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都走晒啦，啲听众。好，第一题想问下大家吓，嗱，幻想下你自己一个人啊，驾驶一个小嘅帆船仔，咁啊就喺呢个海上嗰度咧就漂流吓，冇啊，嗰个帆船个帆砰吹走咗， 哎呀，吹走咗个帆， 吹走咗。咁你就喺个小船上面嗰度漂流，咁咧你系去嗰个小岛嗰度吓，去一个小岛。咁你最担心嘅会有啲乜嘢嘅情况会出现咧？你知有在途中系乜嘢都有可能噶嘛，系咪？ 即系讲途中定到咗小岛之后？ 在途中，系啦，你嗰个船突然间唰一声，我就哎呀，嗰个帆船俾吹走咗。 你婆婆啊，系咪得一个人咋？自己 自己一个人啊，梗系。如果唔系，使咩咁担心啫？ 系 咯，系咪？ 唔系噶，如果有就算一班人都担心， 仲担心啊？我冇咁担心。 如果有两个女仔喺度，我仲担心， 担心你会俾佢拱落海，系咪啊？喂鲨鱼嘅时候拱佢啦， 系啊，得未啊？ 拱佢啦， 攞嚟做咩啫？系咪先？乌里丹都 成日咬个肚啊，咬爆个肚啊，大把嘢憋出嚟啦，系嘛？ 嗰啲未必食得噶， 唔理得你啫，咪就好咯，毒死啲鲨鱼， 仲好，仲好， 系啊，嚟咯，好，首先第一样嘢嘅就系个小船会解体。 哦、 有船真系好得人惊啊！ 我知 超鸡唔会啫嘛， 诶，好难讲啲嘢， 担、心起上嚟咩嘢都会担心噶。你成日喺度睇呢啲咁嘅鬼片都会咁噶啦，我 无端 端上一架船之后，跟住就见到有个窿仔，跟住 一手伸出嚟， 系咪好鬼得人惊啊嘛？好啦，而 B 被鲸鱼食咗、你会唔会担心啊？ 都鲨 鱼 惊啲， 你会担心啲，可唔可以改鲨鱼啊？ 鲨鱼 改鲨鱼会惊啲吓。第三个就系食物短缺， 哦，系啊， 唔够嘢食。 水都系， 就 系 水啦，冇错，淡水短缺。好，请拣。 几讽刺嘅，其实你谂下，你一个全部都系水嘅海，但唔饮得， 唔饮得噶， 一呢样嘢就 死人噶。 系啊，呢样嘢真系咁讽刺。 你知唔知噶？ 唔知。 哎呀，咁 饮 多啲啦要。 点解会饮海水？ 有 个 方法系可以或者救到你嘅，系乜嘢？系俾个装容器装雨水， 装 雨水反而饮得啦。 你有冇睇嗰啲咁嘅历险嘅电影噶？ 有啊， 你会留心听书。 再 有 马小强。你成日肾亏嘅，你可能唔会死嘅，因为你饮翻啲尿咧就唔会死嘅。你 可以 饮 翻 嘅， 系啊，饮翻自己啲尿尿咁样咯。你有冇见到？有冇睇过有一个 survivor 啊嘛？ 咩 survivor 啊 ？survivor 嗰啲咁嘅生存或生化嘢啊，有冇教呢啲咁啊？我好中意睇噶，你中唔中意呢啲噶？ 最 核 突，你知唔知系咩啊？ 食咩啊？ 佢劏开只唔知死咗个动物啦，即系 anyway。饮佢啲里面啲水啊，内脏啲水点饮得噶？ 同埋嘅就系如果你劏开个动物嘅第一样，你知唔知食乜嘢啊？ 唔知 劏啊，我估下先。 嗯，你估啊？ 食佢嗰啲心脏啊，或者嘭嘭嘭嘭喐得嗰啲嘢。 哎呀，你果然真系啲畜生嚟，好清楚，冇错，先系食个肝。个肝系最好嘅。总之佢就系如果你话你冇嘢食啊，又或者你都劏咗嘅话， 点解唔食佢啲肉咧？反为 食个肝其实佢就系最多营养啊，最好嘅嗰啲地方咯。咁其实佢就话系食个肝先嘅。你留意一下啲老虎啊，扯开佢咧，佢都唔会食肉先噶， 嗬？咩？ 食里面嗰啲嘢，你唔觉得我就哇成个都 系内脏先 噶？系啊，食内脏嗰啲嘢先噶嘛？系啊， 好。 我唔知佢嗰日系咪整蛊佢同埋一齐，咁啊佢咪成日都带啲荷里活影星，跟住唔知去边啲地方嗰度去攀岩啊，跟住咪。就叫佢食埋啲古灵精怪嘢，我觉得佢整蛊佢嘅。 好，我拣先，我拣 C。 好，你拣 C。 你拣 C。食物短缺。 嗱，水咧头先讲咗啦，其实你可以收集啲雨水嘅。 嗯。 咁啊，再核突啲啦吓，尿咁都即系叫冇办法中嘅办法，系啦。但系食物你真系变都变唔到出嚟嘅。 我拣水，你冇跟我。 鱼。 但鱼系咪？ 鲨鱼 啊，俾鲨 鱼， 惊 噶，喂，因为你冇咗个帆啊嘛，鸭下鸭下。 但照计，除非佢真系好似大白鲨里面嗰啲咁大只，可以咬烂你只船啦。如果唔系，佢点食到嚟嘅？你喺船上面系咪先？ 咁佢唔小心， 唔系 啊，佢会跌落去船。 我只手系伸落个海嗰度拨下， 抵你死啦！ 我成日都觉得佢谂多咗，由佢死啊，好啊。 点解由佢死？你讲得咁顺畅嘅， 因为望住你就讲到， 望住你 一望到你最恶毒嘅嘢都讲得出。 系啊，你唔。唔识讲粗口嘅人嘅，我都会可能系出口成文啊！我觉得好啦，咁如果咧你喺屋企嗰度都有玩嘅话咧，我哋即刻嚟啦噃吓！好，首先第一个嘅就系、是，如果你系驾住小船喺海上度漂浮，遇到好多嘅问题，你最担心嘅系 A 小船会解体嘅，就是、我哋直播室系冇人拣嘅。咁就即是话咧，嗱，性格分析其实系讲紧咧，就系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吓。 系。 如果你系拣 A 嘅，就是、你系一个敏感嘅、缺乏信任嘅人吓。小船咧就系代表住咧就系承载住你身体嘅角色，象征住你赖以生存嘅环境。如果你担心小船会解体嘅，意味住你嘅性格系敏感嘅，对于周围嘅环境咧缺乏信任感，所以咧时常都会觉得好心慌啦，好焦虑啦， 又唔信人又唔信人， 成日都好担心啊，系 冇安全感。 有啲人系咁噶， 的确系噶，即系船点会解体啫？系咪先？但 系 如果你咁都惊，即系你冇安全感， 系啦，你话除非横风横雨啫。 冇错，对于任何嘅事，你有一种莫名嘅不安嘅。你有冇呢咁嘅朋友？我有个亲戚系咁嘅， 成日认住个世界就冧啊！ 咁 系 因为对住你啫，莫名嘅不安导致佢手足无措嘅。呢啲都系因为你内心缺乏安全感嘅原因。你应该咧要学到咧融入环境当中，而唔系同环境产生冲突。只有咁样，你先至会体验到安全感嘅。 我以前咧睇 解释点解你觉得 Michael 系。 你解释你话咩？你话咩？ 佢话你系。 你讲，你解释点 解？你第一个嘢， 你话挑战我哋两个，你觉唔觉得？ 喂，你睇你 嚟， 喂，我听过有篇文章佢讲，佢话咧你担心嘅事情有一半系唔会发生嘅， 系啊， 系啊， 另外有一半就算发生个效果唔会你谂得咁差嘅， 绝对系。所以嘅就係、是、聽唔聽到啊？人哋係唔係好似你咁講嘅？ 我迷失咗，對唔住。 O K， 係咁就講你啦。 好啊， 你係揀第二個嘅就係、是、被鯊魚食咗嘅話咧，哇！你啲人哇攻擊性較強嘅人啊， 嗯。 鲨鱼咧就代表住庞大嘅肉食性嘅动物啦，具有好强嘅攻击性，指示住咧就你内心系非常之看重弱肉强食嘅原则嘅。 系啲人啊， 好准啊，呢啲咁嘅人系啊，见到人哋系弱嘅就吓 人啦。 我唔系讲你啊，有好多人都系拣呢个噶，所以咧你具有好强嘅竞争心理啊。总之见到人哋啲女仔靓嘅就追人哋，系人哋争啊咁样。你嘅攻击性咧都系较强嘅，你唔使用啲咁嘅眼神望住我啊。 我冇喎， 我肯定系 feel 到你嗰啲眼神好似刺针一样啦。你会用周围嘅任何人咧都当为敌人啊，企图咧通过挑战佢哋咧，使佢哋臣服于你啊，承认你嘅存在。所以你有好强嘅支配心理咧，同埋控制心理。当你唔明白一个系你可得好恨憎啊，呢啲咁嘅朋友唔要啊罢啦。当你咧唔明白一个人嘅真实态度嘅时候咧，你往往会通过正面嘅冲突嚟试探对方。 好似佢大好 头先咪系咯， 系啊， 系咪啊？ 无端端就摆我上台，系啊。 咁啊，意味住咧，你唔够体恤他人啊，难以顾忌他人嘅感受嘅，好准啊！ 诶，你独留咗佢，唔系一个好嘅拍档。 冇错啦，呢啲咁嘅人咧，早就应该拉去 喂鲨鱼。 好，呢度我郑重同两位公开道歉。 唔使，我唔接受。 收饭， 好第三 ，OK， 就系物， 食物惊唔够食物 短缺。好啦，哇，正。性格嘅分析嘅就系享乐型嘅人缺乏自制能力，你最担心嘅就系冇足够嘅事物，呢个意味住咧你个享乐型嘅人格 material 系啦，你吃咗不少苦，难以抵御事物嘅引诱，咁啊缺乏咗必要嘅自我 准 啊嘅自制能力，你觉得准啊？我觉得唔系好似你 准啊， 系啊，好多嘅时候嘅话，你做咗某一个决定咧，咁呢个就准，常常被动摇。 你哋又狗咬狗骨， 冇啊！ 我 覺 得 討論事 幾温， 討論事物啫嘛， 討論事物啫嘛，係啊，係咪咁靚咪咁？ 冇錯， 係啊， 繼續 缺乏執行。 佢又好似狗吠咁添，佢俾你沾染咗啲狗吠啫。 我同你一齊兩個咧，唔理佢，我覺得原來最開心。 系你估我又唔开心啊？ 啊 ，OK， 缺乏咧就系呢个执行力同埋目标性啊。你常常咧为自己嘅失败 揾藉 口， 藉口 系啊，推卸同埋掩饰自己嘅责任。但系咧与他人交往之中咧，你系非常之宽宏大度嘅，唔喜欢斤斤计较，同时都好容易原谅他人。 哦 ，OK， 不过我建议你 check 下嗰啲答案啊，有啲人系自己作嘅啫。 咁啊点啫？我作啊，呢个作到佢觉得开心嗰下， 佢系主持呢个环节噶嘛？ 系啊， 我哋要信任佢。 我作啊，都要作到嘅就系你令到唔开心啊！好啦，到我啦。 第四个 水。 呢、这个就是我啦吓，性格嘅分析就是充满理智同悟性嘅。check 我的答案啦，你读啊。 我唔 check。 你读啊。 我唔 系，我觉得你读我会更加开心。 攞嚟。 嗱，佢一作，佢一作答案。 唔会。 我睇咗，唔使惊。 如果你最担心嘅系冇水啊，即系冇淡水咧，说明你是一个非常理智嘅人，准。明白自己正需要什么，懂得什么。 正需要什么？ 正需要什么？ 哦、你读得好啲啦， 系咪啊？ 你明白自己正需要啊？咁样 系啊， 懂得什么？ 好在我睇咗啫。 懂得什么事情？ 咩啊？ 该做什么事？ 听唔到你讲， 即系咩啱做，乜嘢唔啱做？ 即系知道咩事情，做咩时候？ 但呢度我就有保留啦。 系咩？我觉得好啱喎。 有较强 嘅 bully 你，我整个 bully 你。有较强嘅自我控制力，呢、這个都唔系几啱啦。原则性都好强。 你唔使加个人意见噶喎， 系啊，我都系咁。 你讲咪得咯。 你嘅同理心较强，吓好容易睇透一个人嘅心思，系同埋咧，让你更好融入团队当中。 嗯， 我唔想再读落去咧，因为我觉得冇一样啱。 对于佢嚟讲，好大打击。 越读越唔开心，人哋话越问越开心，咪越伤心咧？佢越读越伤心。 好啦，仲有两句吓，你做事情咧系非常之注重条理嘅人，喜欢规划自己嘅工作同埋生活，然后按部就班咁样一步一步嚟。 呢个真系啱。 OK， 好，嗱，翻嚟我哋继续吓。 其实我系拣水嘅， 系咩？好啊，下次不如咁啦，我哋解释晒，然后你先拣啦，系咪？咁你赢晒啦，好唔好？ 系啊，佢系拣泪水啊！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声，要去寄存，再寄存。 山峰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 跟住林中了啊，系林欣彤嘅新歌。 系好啦，继续翻嚟咧，我哋呢一个啦，就好心理婆婆啦，系咪？ 冇错。 头先玩完嗰个心理测验，我应该好开心嘅啫，系飘飘然啊，嗰种感觉。 我觉得唔应该叫好心理，应该叫坏心肠。 系咁咪你咯，坏心肠嗰、那个系咯。 坏心肠， 坏心肠， 唔系啦，唔系啊，应该有一个新嘅名嘅，叫做小气得你。唉，我冇得救啦呢啲。好啦，嚟啦噃，我哋咧有四个问题吓，嗱，而家呢个时候讲咧，我哋要收敛一下啦，因为呢四个问题嘅话咧，我一问嘅时候咧，你就要谂下，究竟你会谂到喺你认识嘅人之中边一个就系属于你会见到嗰个人咧？嚟啦噃， 好， 第一个，嗱，你企喺个门里面。当你一开门出去的时候，外面就站了一个人，你认为是哪一个呢？是你认识的人当中。 什么门呢？公司门、家门， 哪里都可以。你的门里面开一道门，一出去外面就站了一个人。 会不会没有 人？你认为是哪个呢？ 一定有个人的，即一定会有个人。 你可以答没有人。 你赶他出去吧，婆婆。 不错啦。 不可以问的。 人哋都话见一个人，你谂系咩人咯？你又话 咁佢话冇咪冇咯，得唔得啫？ 得 都可以系冇噶， 系啊，唔使拣噶。 我净系想问一个问题， 嘅，总之就系有谂嘅人就得噶。 我劝你谂一个人会好啲。 得 OK， 系啊，谂一个人 OK， 好。 另外一個啦，喺啊有時咧，我哋做 show 咧，你咪見到會有一啲舞台噶嘛、嗯？舞台下邊嘅話咧，咪會有幾級樓梯嘅。咁你就 imagine 你自己嘅就係喺台下邊嘅。咁啊，當然啦，咁你望上去個舞台上面嗰度企咗一個人，嗰、那個人係邊個咧？你心中認識嘅一個人。 嗯。 一陣間你哋要講嘅喎，要講出嚟嘅喎，係啊。 個名 字。我可以講嘅喎。 唔講得唔得？ 第三唔得。 舞台上啊嘛。 舞台上企咗有一個人。嗯，咁跟住你就你會覺得即係嗰個係一個邊個咧？嗰、個邊個咧？咁我講咗我先啦，係咪啊？ 冇噶啦，兩條啊？ 四個。 好啊。 第一個，譬如話企喺個門裏面咧，打開門嘅話，見到個邊個咧，我係揀我自己個男朋友嘅，即係棒棒糖。 嗯、 OK。 嗯。 好，咁第二個啦，就係、喺台階上面啦，喺個舞台上面企咗一個人嘅話咧，我係揀 Michael 嘅。 嗯。 好，第三個喺你嘅斜後方企咗一個人。咁你嘅身影咧，系由於咧就藏喺個暗嘅地方，其實嗰個人你個樣係睇唔清楚嘅。咁、 嗯、 你認為嗰個係邊個？喺、 嗯、 你後邊，喺你嘅斜後方企咗、嗯、一個人，佢嘅身影咧藏喺暗處，你見唔到佢個樣啊嚇，係邊個？講唔講得？唔講得。 講得。 你哋兩個都打算唔講。 唔係，我未諗到。 我未諗到啊！ 我仲未諗到、 哦。好好好，咁一陣間要話俾我聽喎。 我會，梗係會啦。 第四，你同某個人咧一齊去坐過山車。咁、 嗯、 究竟嗰个人系边一个你认识嘅人咧？呢、這个我拣傻姐，因为我觉得佢先至会同你玩埋咁癫嘅嘢。第三我都谂唔到啊！ 我谂晒 啦，好， 我好认真， 系咪啊？我都觉得你系， 唔系你唔系认真，你四个都系嗰个嘛，你冇人噶嘛， 你可以噶，其实都可以噶。好，咁你讲话俾我听你嘅 第一个 是，第一个开嗰道门啦，你喺里面， 你见到爸爸， 出面见到一个爸 爸。 哦、，Daddy， 西班咪走咗嘅， 走咗， 系咪唔喺度噶啦？咁我哋唔好笑啦 ，OK。 我问咗先啦，费事，因为佢好小气 啊。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 边个小气？ 唔通话你爸爸咩？梗话你啦。我点解话你爸爸咧？ 唔系为第二， 第二 舞台上边企紧一个 心仪嘅女士， 一个心仪嘅女士，嗯、我哋 佢个名叫心仪， 系咪阿芬啊？ 唔系，嗰、那个阿芳系过山车嗰、那个就。 阿芳就是过山车啊？ 系 点解成日 你知边个叫阿芳咩？ 姐嗰阵时候讲过咪送机嗰个嘛？ 系啊， 我嗰叫阿芳， 系啊，阿芳啊嘛， 萧 芳 芳 啊嘛， 我知。 第三 斜后方就系马小玲，不过佢眼神咁样样喎。 哇！我倒出又好凉气。 嗯， 好。第二个嘅系咩话？边个？ 心仪嘅女士。 心仪嘅女士啊， 冇错。 OK， 好。一阵间翻嚟嘅话，又要揭示嘅就系 Michael 究竟拣啲咩人？ 我谂唔到，咁点算？ 唔得啊，唔一定要谂啊，好紧要噶，呢个系你人生之中。 先睇12点新闻报告。 果可能对健康构成影响。另外四款样本的实际糖含量和标示值相差超过本港规管容忍限的120%，其中差异最大的迪士尼提子干检出糖分75.1克，远较包装上声称的3.7克高。消委会已经将相关的资料交给食物安全中心跟进。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占据首都喀布尔总统府，宣布阿富汗的战争结束，并会尽快公布成立新政权，期望可以与国际社会建立和平关系。路透社引述一名未有公开身份的塔利班领袖说，期望在所有外国势力离开阿富汗之后，塔利班才展开重组管治政权。他又说已经提醒所有身处喀布尔的塔利班武装人员不得威吓平民，并要确保民众重启正常生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军已经完成一系列措施确保喀布尔的国际机场周边安全，现在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所有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并在机场等候离开。超过6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向塔利班强调必须允许想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和各国公民离开，有责任保护当地民众的性命和财产。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87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7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5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4.8，跌15.4；美团221.2，跌12.2；比亚迪股份254.8，跌18.6；阿里巴巴180.4，跌3.6；中芯国际24.05，跌5毫；小米集团25.05，跌4毫；吉利汽车26.9，系跌1.5毫半；友邦保险94.2，升1.35毫半；中国移动51.8，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217.2，跌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81，瑞士法郎8.496，澳元5.711，加元6.206，新西兰元5.468，欧元9.177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67点，跌509点。港金现价报16,50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777.29美元，卖出1,7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噶，应该系道路工程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啦，中线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但系后少少啦，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慢线咧就有坏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咧都系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啦，中线咧就有道路工程，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另外后少少，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慢线有坏车，咁所以而家一带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另外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积运街去翻美田路方向近住沙田岭路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深圳湾公路大桥去翻深圳方向咧而家车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葵涌道马街列桥底来回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维居港尼泊尔社群制作的电台节目 Hamro Sathi promotes unity and diversity. Diversity strengthens our community. 多元文化壮社群，关注尼泊尔社群的发展，促进与本地人的交流。 Hamra Choriyaru, Our Daughters is an encouraging program that resounds the numerous dreams of our daughters. 我们的女儿，听听尼泊尔女性追寻梦想的动人故事。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永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的靓凉，洗完的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张饭台前面，动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這个 moment 喺呢几年里面呢，係我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时刻，真係好丰收 㗎。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喺十二点答二吓。 我想讲啊，五姑娘啲嘢好难食。 好难食意思系咩？ 哦 ，OK， 菜食鸭舌同埋 菜就 OK 嘅， 卤水豆腐， 但有可能嗰样嘢佢嘅 favorite 咧， 都系嘅、啊。 但我觉得系应该整一碗面或者一碗汤、 啊，要热辣辣， 系嗰碗汤要有埋啲汤渣喺 度。我会话下佢，我打俾佢吓。 好 ，OK， 头 先话好紧，好紧手，紧手， 系啊，快啲， 冇错。我窒晒个 呢个环节吓，讲一个先。雷暴警告有时间褪长咗一点半去到， 嗯， 系啊。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头先咧，我哋咧喺呢个啊报告啲啲咩啲啦嘅嘢之前嘅话咧，就同大家讲下咧，究竟咧喺啊唔同嘅情况咧、嗯，你会见到边个吓？好，咁啊，而家到阿 Michael 俾你嘅答案我， 好， 企喺门里面打开门嘅时候，后边企住啲咩人咧、嗯？ 见到我第一个女朋友。 即系边个？ 唔该，你唔讲啦。第一任女友吓，你系 Daddy 系咪？ 冇错。 系啦，我系而家嘅男朋友。第二个喺呢个舞台上边嘅度咧，见到有个人企咗喺度，你觉得喺舞台上面嗰个人系边个咧？小强系 心怡女士， 你系 自己 哦。 哦，好诡异， 好正啊！我就拣你嘅。好，第三个喺你嘅斜后方企咗有一个人。但你咧，佢有个身影啊，因为你企喺个暗角嘅地方，所以咧睇唔清楚佢系边个。你认为佢系边个？ 马小玲， 我老婆。 嗯，我同佢都系。 佢笑得好古啊！ 好惊， 好衰啊！ 跟住可唔可以 skip 咗第五解？ 唔得。 O K， 你老婆啊？ Okay. 嗯，我老婆。 你咧？ 我拣唔到啊。其实我想拣你。 我拣 你啊！ 好， 我拣你啊，小强。好，第四个同某人一起会玩过山车，嗰、那个系边个？ 我拣系小芳芳。 嗯，呢、這个 我拣我个女，因为佢最中意玩过山车，成日逼我同佢玩过山车。 哇，好大胆、啊！ 咁、 啊、 我就拣傻姐，法国富婆。 我惊佢惊住嗰时咧，捻你只手啊！ 佢好疯狂噶呢、這个人。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即刻嚟解答啦噃。惊唔惊啊？ 唔惊， 唔惊。 嗱。其实咧，脑海之中浮现嘅代表你在意嘅人，咁、喺你脑中浮现边个咧？答案代表你嘅心情啊吓。第一个企喺门内开门见到嗰、那个，就系、是、代表你而家最需要嘅人。你系需要你 daddy Michael 最需要嘅就系第一任女友，而我就最需要我而家呢个男朋友。 嗱，我自己解释翻啦，我觉得系有一种，如果我见到呢个人咧，我觉得自己会安心啲。佢可能会系精神上系支持我嘅。 咁、 你咪安心出行去揾下佢咯。 系啊，睇下得唔得啊？不过四个钟头之后，咁你自己要咩噶啦噃？就冇咗噶啦。 唔系啊，如果佢嗌我，我唔知道我会唔会留低。 七月份差唔多啦， 阿爸， 我翻嚟揾你。 唔好咁样。 但佢点解系第一任女朋友咧？我谂唔通。 听住喺门口企住嘅，代表住你正系焦急等待嘅人。换句话讲，呢、這个人系会为你带嚟好消息嘅、而且应该系会让你感到心安嘅。 嗯， 并且会带俾你温暖情感嘅同时嘅话，总系会给予支持同埋鼓励啊。 嗯， 认同啊， 唔系 我认同啊，我喺度谂紧佢个答案、啊 哎。我都系咁话， 系啊，咩意思啊 ？skip 咗个 skip 第二题， 舞台上， 舞台上面，我就拣你啦，你就拣自己啦，你咧就拣咗系 心怡女， 心怡嘅一个女士，我哋系唔识嘅，系咪？好，你所仰望嘅人就系你偷偷地崇拜而且抱持有敬意嘅人，呢、这个就代表你憧憬嘅人啦吓，你拣呢一个。在心理上咧，若果系觉得对方比自己高一等嘅时候，我哋睇对方嘅视角咧，就会系容易 無意識咁樣向上， 哦 okay、 因為佢企喺個舞台上面啊嘛，所以其實你係望上去望佢嘅。因此，如果係你從下邊咧就望上去嘅係邊一個呢一個問題？腦海中所浮現嘅就係你平時認為稍微不如自己嘅人，即係如果你係向下望。嗯就是不如自己的人向上望刚才我讲的就是舞台就是你自己景仰、 但好心你婆婆都要揀自己那就是怎样 你其实你好你 自我中心 其实你都挺喜欢自己咯 是啊 你 自我 是啊你 英文是 ego 知 是啊你其实挺崇拜自己应该这么讲他说是崇拜和抱有敬意的人、 okay. 是啊都挺好啊对自己有自信 定于说你想我整一个面具给你台上面跟戴住 我俾个面具， 我觉得你戴好啲， 首先 个面具唔够长， 两个博埋， 第三条， 第三条紧要啦， 咦系喎， 斜后方 喺你嘅斜后方企住一个身影啊吓，藏在暗处，但系你睇唔清楚，但好奇怪，你哋两位都系拍诶，都系拣、你哋身边好紧要嘅女人吓，咁、我咧就拣咗你啦， 系咪被逼噶你？ 是啊，其实 佢系睇咗个答案先拣， 冇错，我觉得好应该拣佢。企喺死角位置嘅代表系你唔信任嘅人啊！ 啊，点解咧？ 嗱，处喺自己睇唔到，却被对方见到嘅位置咧，并唔系一件好舒服嘅事，啱唔啱？系啊，即系佢睇到你，你睇唔到佢，系咪？亦似乎系唔擅长同呢一个人相处。如果你拣嗰个人嘅话，其实你哋相处之间好可能系有啲嘢需要磨合嘅，并且咧就系保持住有一种嘅警戒心。会唔会啊？ 唔会喎， 系啊，但我对你会。 我知啊， 所以拣你系准。 系啊，我唔知点同你相处，同埋要好警戒。 又需要相处， 又话交咗嗰啲嘢啦，系咪？到最尾睇嘅时候，哇，咩嚟噶？咁样好啦，第四个咯噃。 坐过山车， 小芳芳 你会拣边个同你一起坐过山车呢？嗱、就咁嘅，我谂有啲嘢就要俾你哋睇啦吓。好，即系因为因为阿 Michael 要拣佢个女女嘅关系，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咁样读出嚟，好似唔系咁好嘅。嗱，同佢一起会坐过山车嘅就系话想一起乘搭令人兴奋嘅过山车，代表住你想同呢一个人共享刺激。兴奋的时光，是你的脑海之中所浮现的亦都很可能的就是希望可以同你发生一些就是更加紧密关系的人， 明 白啦，明白 明白 明白， 那你选谁？ 小芳芳， 小芳芳，是啦，这个就是你其实你希望想跟他 可能我 发展一些更加希望可以深切一些的关系，你就是跟你的女儿，是啦， 我 是 现实社会里面，因为他真的成日要我逼逼我同佢玩啫，即系过山车，佢好中意玩过山车。 点解咧？ 佢又中意玩跳楼机，即系佢系要 刺激 何在咧？ 系啊， 追寻刺激咯。 你知唔知佢玩到咧？所有在场嘅大人都唔再肯玩，因为每人都陪佢玩。 好啦嘛，大家都 咁佢自己玩唔得噶。 咁佢又唔想一个人玩。 哦， 好啦，好，仲有最后尾嘅一条啦吓。头先嗰个准唔准啊？你觉得？ 一啲啲咧。 系啦，咪啦，即系拣唔到我自己中意，咪唔准咯。好啦，另外一条问题想问下大家，其实你大家中唔中意去联谊嘅？即系同啲朋友食下饭啊， 熟嘅 朋 友， 熟 嘅朋友都 几开心。 好啦，我想问下嘅就系话喺联谊嘅时候嘅话，有啲乜嘢嘅场景啊吓？咁咧就会令到你好感到不安嘅咧。咁啊，其实咧我哋会见到有一个图嘅，有一个咧就系、是。联谊时候的情况，其中有一位女性似乎有一些很不满意的样子，即是在个联谊的情况、你见到有一个女仔，她 真 的不是很开心， 皱纹眉头， 你觉得她在不满什么呢？你觉得你自己不满什么？不是你在联谊的时候你会觉得 她不满什么， 是你会觉得如果在个联谊的场景有一个女人，即是觉得她好像个样很不开心、 自自责责， 你觉得她是怎样呢、A 就是哇呢一间嘢好嘈啊！我真系冇办法能够可以觉得静落嚟咯。第二就系、是、话听到咧有好多人会嚟啊，但系点解最后就系得呢几个嘅？系咪啊？明明你同我讲话有十个噶，点解得嗰呢几个？得你几只谋你噶咁样啦？而 C 嘅就系、是、诶，倾到咧一啲都唔起劲，佢觉得咧好 好闷啊， 好闷啊吓。咁、你觉得呢一个女人究竟系觉得乜嘢情况咧？系 我拣 A 三样。呢间嘢好嘈， 系 系啦，静。哇！你使唔使咁樣？ 因為我自己 真啊， 我有時都係嘅，即係覺得啊好嘈啊咁、 啊、 人一多咧，有時就大家一齊傾偈就好嘈。 係啊，我同你一樣，我都係揀呢個。 我揀 B。 你揀 B， 嗯， 系啦，即系喂，明明话有好多人嚟噶， 系啊， 点解就 系 得呢几个谋？ 因为知道你嚟咯，所以咪啲人咪唔嚟咯。 系啊， 系咪？所以你应该拣呢个。 咁我会早走，我会早走。 系啦，咁暂时未有人拣 C 啦，就系话咧，就其实倾得唔好，唔系几起劲啦，吓，觉得好无聊，好闷啊，咁样啦。好啦，我哋要先听一只歌之后，我哋翻嚟话俾大家听。喺联谊嘅时候嘅话，令到一位女士感觉到非常之不安同埋非常之唔开心嘅，究竟系乜嘢嘅情况咧？ 咁快将自己抱紧自己，脱下了外壳，尚有外壳，可得可脱脱离。美丽正受到雾气遮盖，一个人露出承受太耐，跳下去为你为我为爱，为命运意外，就在华丽世代。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相爱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在叫唤我归来，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 荆棘海唱的朋友是泳儿。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又是我有心理好心理婆婆呢，咁跟住喺呢个时候呢同大家要解答啦。好，咁喺个图片嗰度见到联谊嘅时候有一位女性好唔满意嘅样吓，咁就会揀 A， 就觉得呢间嘢好嘈啊。 我揀嘅。 係啦，我同你都系吓。其实呢我哋呢一个嘅诊断呢系讲緊乜嘢啦，心理测验讲緊嘅就系话你结婚之后会唔会容易有外遇。 等阵，我想分析一下，我想即系估下，如果好嘈，佢觉得嗰个人好嘈起身，我觉得系会有机会有外遇嘅。 错， 你不如擔心你自己先啦。 擔心 改唔改？ 唔改， 唔改嘛。好啦，咁如果係揀 A 嘅話，恭喜你。只要你要結婚嘅話，係會以家庭同埋伴侶為重，對於温馨嘅家庭有住強烈嘅憧憬。係只要一組成家庭嘅話，就會為咗維係關係而盡力嘅類型。聽唔聽到啊？ 聽唔聽到？ 點解解釋？ 唔知喎， 佢個答案係咁。 答案係咁。如果係女性嘅話咧，就會認為專職主婦嘅生活咧好舒適，會從事家事，育兒上面咧獲得充實感。男性嘅話就會主張愛家主義，放假咧就會係陪伴屋企人啦，就會覺得成為家庭主婦或者都可以嘅。呢一類型嘅人嘅話咧，好少會將目光轉移喺伴侶以外嘅人身上，幾乎係冇外遇嘅可能㗎。 嗯耶，準啊，好準啊， 係啦，揀 B 嗰啲人聽住。 你知唔知咩叫冷笑啊？ 係嘛，你咪係咯。一阵间我睇梁笑唔笑得出， 冷笑。 如果系拣 B 嘅，即使话咧就系要拣嘅就系，即使我听讲有好多人嚟嘅，但系点解都得嚟嚟去得几个嘅啫？咁你嘅婚后系会对家庭或者系伴侣生活咧感到痛苦嘅人， 你啊， 系会希望仍然有交往嘅伙伴咧保持不变嘅关系。就算有咗小朋友嘅话，都会积极参与活动嘅类型嚟嘅，呢啲咁样啊，火麒麟啊， 喂，呢啲男人嘅嘢系咪先识多个朋友啫？ 点算系咪啊？咁啊，比起一直咧待在家中啊，只系同屋企人一齐度过咧，你更加喜欢用许多唔同嘅人见面啊！因此有好多同性或者系异性接触机会系啦、 啊 就是，你系自母奶奶，自母奶奶，亦都因为咁样咧，你有可能对于新嘅邂逅对象抱有出轨嘅想法， 想法啫。 呢啲人冇胆嘅， 想法啫， 谂下嘅啫，就唔会认真去发展一段婚外情。 会几好、啊， 而且会喺仲安全嘅时候啦，吓、嗯啊、你就会了断噶啦，你略下嘅啫。 O、okay、 K， 好啦，拣 C 噶咯噃，容易会让你感到怠倦，外遇嘅可能性非常大。 咁咪系咯， 哇，呢个好恐怖。嗯、就算系结婚，都希望喺婚姻生活之外发展其他有兴趣嘅活动，比同埋好多人一齐会交流啦。你根本就唔理对方系同性。定系异性，只要有兴趣，嗯、你就会勇往直前。 哇！呢啲唔要得啦， 唔要得。 点解啊？我又觉得 O K 喎，即系当然结咗婚之后唔得啦。但我觉得佢就系同性异性，你只要系爱，我觉得呢啲就系爱咯。呢、這个我接受。呢一类型人嘅话咧，成日有追求刺激、新鲜感嘅倾向。如果生活安定，就会产生怠倦感，喜欢追求刺激，进而出轨。呢一类人嘅情感系容易高涨，外遇亦都常常会弄假成真。 唔好俾我知边个拣呢啲。 成真嘅咩？ 会噶，你 有冇试过？ 小三离婚咯、 啊， 嗰阵时咧，我试过啦。 你试过啊？ 我 试过， 唔系弄假成，系弄假成真。其实即唔系弄假嘅，即系举例，开头唔系嘅。咁啊，收尾咧，嗰阵时上堂咧，个个啲同学咧，因为我哋啱啱去大学啊嘛，即系我对于我嚟讲，以前系冇试过太多呢啲浪漫嘅。咁啊，入咗大学之后，男男女女啦，咁有啲同学唔知点解成日攞我哋嚟笑。你同佢啱啊，你坐喺隔篱啊，嗱，你最亲啊， 你同学。 同学嚟嘅，同一班嚟，嗰日讲下又好似系咁样，后屘就好短暂咁啊，即系做咗一排男女朋友，但系觉得都其实都唔系好系，即系好似系夹硬人嚟讲到，好似你明唔明啊？即 系 有啲好感啦， 系啦， 即系笑下笑下就， 但系后屘就冇咗啦，后屘就冇咗，即系好短暂咯。 呢啲试过几多次啊？你？ 我一次啫，你有几多次啊？阿马老师，你有几多次啊？ 你又佢答你几多次啊？ 你有几多次啊？ 我睇到佢数紧， 佢未煲热嗰啲水系嘛？佢未煲热啲水，跟住又摊翻冻咯。 系啦， 咁你咧？ 我冇试过。 我梗系啦，你冇可能，你话一次我都唔信啊。 系讲极都唔会。都唔会有呢个城市嘅， 咪就系咯。 其实你攰唔攰噶？你 攰啊！ 继续踩得 嘅。我调侃你为乐。 我其实惊你攰啊， 唔攰。 唔会噶。 多谢你关心。 永不言败，永不言忧。 多谢你关心。 永不言倦。 冇错啦。 年终蒲休，继续踩。 哦，多谢好心你婆婆。翻嚟咧，我哋会今日嘅 片段人间。哇，今日犀利啦！ 提醒大家，时光不饶人啊！吓咁 啊， 嗰句歌叫咩？ 爱得 每一晚。都呢个大道咁啊，偷走你嘅时间 哦，系 啊，时光时间咩？借个大道系嘛？ 冇错啦， 岁月神偷啊！ 十二点半先睇呢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的外佣早前由美国返香港，他持有血清抗体测试阳性结果，只需要在酒店检疫七日，第十二日样本呈阳性，期间曾经到社区多个地方。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个案反映本港比有符合特定条件人士缩短酒店检疫期至七日的政策是错。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认为最大漏洞和出错是本港将美国界定为中风险地区，话美国疫情已经反弹一个月，每日新增个案超过十万宗。何柏良又话，因应 Delta 变种病毒，群体免疫要重新定义，指出现在一些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群体免疫并没有出现，拦截不到病毒在社区继续快速传播，因此疫苗接种应该重新定位是个人保障，不是群体免疫。行政会议成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民阵解散标志大型反中乱港游行将会成为历史，但不代表香港今后没有大型游行，只要游行是表达诉求，不是反中乱港，是会受到基本法保护，不认同今后没有游行自由。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民阵一直是反政府平台，当中的成员亦都是反政府、反中央，看上去好像很松散的组织，但背后有很多外国势力引入，从他们的组织策划之强、设备优良可见，他们的角色不简单。对于过往警方会同民阵就举行游行联系，特区政府多年来亦都会在民阵举行七一游行之后出稿回应。叶国谦认为无矛盾，反而民阵在2019年的时候表面上话尊重人权价值和和理非，但实际上组织活动令人群聚集，给予黑暴机会，令社会更加分化。消委会就本港不同机构提供的言语治疗服务作出调查研究，发现不同服务机构收费差异大，每节治疗收费由几百元至到几千元不等。另外，并非所有机构都会在网站上列明服务内容和收费详情，业界的资讯透明度有待改善。消委会近月向54间提供言语治疗服务的机构发出问卷，查询关于儿童怀疑出现言语障碍和中风之后的长者出现吞咽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服务收费和相关资料，收回25间机构的资料答复，全部机构都有提供儿童言语障碍的治疗服务，但只是有11间机构提供中风后长者吞咽障碍治疗服务，当中只有5间能够提供较详尽的服务内容给查询者参考。一年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日是最后一日，多名市民提早排队入场。市民王小姐使用消费券使了大约700元购买零食和即食面，她说今年展览不设试食比较卫生，环境比较舒适。部分的商铺在最后一日展览促销，有急冻食品铺的商品减价一半，吸引顾客。负责人吴小姐说，今次展览人流比以往少，但已经比预期中好，生意较以往少20-30%，希望可以在今日卖晒所有的货品。酱料店总监刘小姐说，消费券有助带动今次的展览，但由于场内不准试食，生意是仍然比以往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5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71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5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2，跌15元；美团221.2，跌12.2；比亚迪股份255.2，跌18.2；阿里巴巴180.6，跌3.4；中芯国 国际24.05跌5毫，小米集团25跌4毫半，吉利汽车26.9跌1.5毫半，友邦保险94.2毫半升1.4，中国移动51.8毫半冇起跌，港交所490.2跌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3，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9，跌497，港金现价报16,500，升19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5.86，卖出1,776.3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希特拉的领导下，纳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浴火之中重生。有人说希特拉是民主投票选出来的独裁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有学者认为纳粹党的确是自1932年之后德国最大的政党，但其实从未得到过大多数市民的支持。 一连三集《历史二三事之与希魔共存》会带大家追溯希特拉怎样一步步踏上成魔之路。 星期二晚10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是 J 关心妍，我觉得最快活的时间呢，现在当然是跟我女女一起的时候啦，跟她一起玩，跟她一起哄她睡觉，也看她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乖，还有有时她会做一些事去哄我，锡我，跟她这些相处的时候就是我最快活的时间了，就真是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12:38，29度气温，相对湿度85%嘅风骚快活人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30。今日多云咧，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未来数天仍然有阳光，有骤雨。片段人间，谁偷去我的儿子？ 阿爹哋啊，食得饭啦！ 哦，好啦，系啦，嚟啦，嚟啦， 嗯，你咧？ 喂，阿仔咧？ 他说约了人吃饭，我们自己吃吧。 又约了人吃饭？ 是啊。 昨晚他又说约人看戏，他又说明天又约打波。哎呀，妈咪啊，你得闲话下他啦。 话他什么啫？ 喂，话什么？这个礼拜七日，差不多日日都说约这个，约那个，约这个，约那个。阿爸阿妈都要陪下噶，系咪啊？ 哎呀，好心你啦，老豆。 咩啊？我讲得唔啱咩？ 你个仔啊，今年24岁噶啦，你估仲系4岁咩？如果今日嘅佢啊，仲系成日咁样嘅匿喺屋企嘅话，我惊啦。 唉，系啫，但系一家人，我冇理由净系朝头早同夜晚讲句早唞啦，阿爸。夜晚早唞啦，早晨啦，咁样得闲要食下饭得噶嘛，食下饭啦， 得啦得啦得啦，唔使咁啷礼吓。嗱，我叫佢今个礼拜搵一晚陪你食下饭啦。啊，不过话时话，佢都几似你啊，你以前咪又系咁。 咩？我以前咩？你讲咩？ 哎呀，你唔记得啦？咁啊，仲记得阿仔出世嘅时候咧？哦，出世之后啊，你咪啱啱搞咗一间新嘅公司嘅。 系啊，我记得。 有时啊，忙到一个礼拜啊，都冇一日翻嚟食饭噶。阿仔咪又系成日咁样问我嘅啫，爹哋去咗边啊？我话你又去咗翻工啊？佢又问我啊，话咁几时放工啊？我都唔知点答佢，因为我根本都唔知道。 听到老婆咁讲，突然令我跌入回忆里边。我打开一本旧嘅家庭相簿。里面有好多阿仔嗰啲童年照片，生日啦，学校运动会啦，去旅行啦，去迪士尼啦等等，里面几乎冇一张有我喺度嘅，陪佢一齐嘅得佢妈妈，仲有工人姐姐，同埋一啲都无关重要嘅人。我呢个做老豆嘅，当时正系挂住开会开会开会。所有关于我仔嘅嘢，都系听翻我老婆讲。 B B 啊，今日第一次嗌我啊 ，B B 啊，识行路啦 ，B B 甩咗第一只牙仔啊，仔仔考到入幼稚园啦，仔仔今日翻幼稚园，识咗好多好多新朋友仔啊。 仔仔人生路上每一个里程碑，都只有妈妈陪佢行。我以前就好似个球场嘅观众咁，即系从远处观看，从来都冇参与。当时我完全唔觉得有啲咩问题。男人梗系要为屋企打拼，赚多啲钱翻嚟噶啦。臭仔，你开玩笑咩？呢啲嘢梗系妈妈做噶啦。到咗今日。我仔同我好似有隔膜咁，有时我都想陪翻佢过啲亲子嘅时间。阿仔啊，阿仔啊，仔仔，喂喂喂，你唔好出去住，今晚咧电视播《审死官》啊，你以前唔系好中意睇嘅，会一齐坐低睇睇睇，快啲快啲。 吓、啊、老豆，呢套戏播过九万几次咯，你唔厌我都厌啦。 咁啊，阿仔，喂，搵日咧同你去迪士尼，你咪中意住嗰间酒店嘅。喂，夜晚食蒲飞有啲米奇老鼠同你影相，我哋去玩下啦。 哇，迪士尼啊，又同米奇老鼠影相。老豆，其实咧，你知唔知我今年几多岁啊？ 唉，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咁就好。 陈大曼， 边个叫我？边个叫我？ 我系幸运之神，因为你前世一个大好人，今世咧我愿意俾一个愿望你，你讲啦。 我想咧、 中六合彩咧，估到你啦。 唔系啊，神仙，我想时光倒流啊，我想翻去我仔做 B B 嗰阵。 啊，时光倒流咁大工程？有少少困难、啊。 喂，但系头先你话俾一个愿望我嘛，咁、而家我讲咗我愿望你。 好啦，嗱，有条件，只能够俾你翻去以前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咁少？ 咁你要唔要啊？ 啊，要，我嗱要。 记住咯，有一样嘢好重要，踏正午夜十二点，所有法力就会消失。准备好未？ 准备好。 我睇。 咦？呢度唔系我以前住嗰间屋。 B B 喊啦！哎呀，等我睇下系咪湿咗尿布先。 我换片啊！冇，诶，阿老婆，我嚟，我帮佢换。 诶，你唔系话成日话污糟嘅咩？又话臭又话剩噶。 我唔会，边个 B B 唔臭嘅啫？啲便便系咪？自己 B B 啲便便啊，几臭都香嘅。 Okay，咁你嚟啦！ 我嚟。B B B B， 你好得意啊 ！B B， 喂，妈咪，你话佢唔好得意啊？ 我觉得今日你得意啲， 我得意啲唔系啩？ 点解咁得意嘅？你讲埋啲嘢奇奇怪怪咁嘅。 哎呦哎呦哎呦 哎 呦 哎 呦 ！B B 做乜嘢咁曳曳呀？一齐低条片啫，就斟茶俾爸爸饮啦。 冇所谓，冇所谓。 快啲去换衫啦！成件衫都系 Vivi 咯。 冇所谓啦，等我换埋片先。B B B B， 我真系好开心啊！ 我真系从来冇见过你系咁嘅样，你今日黐咗线啊！俾个仔。仔整到成身都是尿，你都咁开心嘅 ？B B 啲尿香嘅，你唔好嚟啊！呢啲叫有仔万事足。哎呀， 好嘢啦！你俾翻我啦，我暗佢瞓啦。 好嘢啦咩？ 嗯， 而家几多点啊？ 就嚟十二点噶啦，要瞓啦。 周嚟十二点，周嚟十二点，快啲攞个相机嚟，快啲攞个相机嚟。 做乜嘢啊？ 我抱住 B B， 你帮我哋两个影翻多几张相，快啲！我揽住个，我啜佢块面，快啲 先啦。佢要瞓啦。 唔得唔得唔得，就嚟十二点啦，一定要而家影，快啲啦快啲啦。 点解一定要而家影啫？ 唔好问点解啦，快啲 瞓咗啦。 你唔明噶啦。老婆，我唔想第时佢睇翻啲相，张张都冇我份啦！你快啲啦，唔该你啦。 哎呀，但系， 哎呀，唔得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敲钟住啊，俾多少少时间我啊，我珍惜噶啦，唔好啊，唔好 啊, 啊。喂，做咩事啊你？你唔系发噩梦啊？你做乜嘢嗌到咁嘈嘅你？你冇嘢嘛？ 阿仔咧，我头先明明抱住佢噶。 哎呀，你发梦啊！阿仔今年24岁，你点抱起佢呢？ 哦，我头先瞌着咗。 哎呀， 哎呀， 阿爸阿妈，哎呀，我翻嚟啦， 翻嚟、嗯， 乖乖乖， 你食嘢未啊？我煮碗面俾你食啊，好唔好？ 哎，唔使啦，头先我同啲同学去四铺飞啊，依家饱到想呕、 哦哎。喂喂喂，阿仔啊，一阵间电视咧播《猛鬼街》啊，即系首场嗰个咧，好刺激啊！你以前好中意睇噶。一起看啊！ 我一阵间要在房 Zoom meeting 啊，爸你自己看啦、啊。不过唔好咁大声啊，唔该，唔好嘈住。 你又唔睇啊？好啦，咁我自己看啦。 你唔好咁啦，仔大仔世界啊嘛，必然噶啦。最多我陪你看啦。不过咧，太惊嘅时候咧，我揞住对眼噶，我讲明先，唔好一阵间又话我唔睇、啊。 好啦，好啦， 时间。就好似捉喺手里面嘅沙粒，无论你捉得几紧，最后都会有啲轻轻流走，留低嘅只会有一幕一幕嘅回忆，有啲甜，有啲苦，呢啲种种嘅回忆就系你嘅人生。 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时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共存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忙极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而 已恨我很久，错失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百般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爱于此夕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苦堪。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多谢晒各方好友啦，对于我哋节目嘅支持啦，咁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点样先至为之一个风骚快活人之外嘅话，我哋都要多谢我哋嘅 Autumn， 系嘛？咁啊，帮我哋 就 系 班仔仔 producer， 咁啊，帮我哋咧就即系黐咗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新嘅 jingle 俾我哋，有一个回应声嘅感觉。同埋头先咧都系，我谂佢陆续都会有嚟噶啦，系嘛？ 冇错，冇错， 就系做头先嘅嗰个 drama 里面嘅一个 仔仔 仔仔啊，冇错。咁啊，当然啦，咁啊，讲开话即系爱得太迟呢样嘢，我谂其实 Michael 会唔会比较多？ 会感受深啲啊， 感受深，当然啦，即系其实呢个古仔基本上就系我自己嘅感受嚟。 我正想讲， 基本上就 系真系好少想嘅。 我又唔係嗱，呢個咧聽我朋友講噶啦，即係嗰句台詞咧 ，exactly 就我有個朋友講，佢咧以前就有一個好成功嘅生意嘅，咁突然之間有一日咧，佢結束曬所有嘢，好難嘅，你知唔知啊？生意呢樣嘢標啊，首先唔好講你成唔成功先啦，你要儲噶嘛，你慢慢去到某一個地方，佢突然之間佢就唔做啦咁樣樣，哇！即係傾開點解咁可惜啊？佢話你知唔知我仔細個嘅時候咧，所有最經典嘅時刻我都係聽翻嚟， 哇！ 好慘啊！ 呢一句説話其實好 sad， 好 sad 啊！ 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台詞啦，阿仔今日甩節牙，阿仔今日學行，阿仔今日全部都係聽老婆講嘅，佢未見過。作为一个爸爸其实 是 很 sad 的。咁所以佢就后来佢的起心肝呢就唔再做生意啦，即係将赚咗个钱之后呢就返屋企帮手凑仔，咁就好开心囉。係呀，但係头嗰段佢追唔返。全部都係睇返啲相冇自己份。 我呢就係嗰个仔仔呀。因为呢就係爹哋媽咪呢喺細个嘅时候基本上因为已经一斗仔女啦，佢哋又要做嘢好辛苦啦，要去赚钱啦，让我哋啦。所以其实我呢就嗰陣时候細个就先留咗喺香港先。佢哋嘅大本营呢就喺英国嘅。我哋基本上嘅就係好大段时间都系各自各喺唔同嘅地方度生活嘅。我而家呢到今时今日啦，虽则你咁大个人啦，你都能够 feel 到就知道其实佢哋两个唔系想嘅。咁啊，唔好用话抌低你啦。总之嘅就系喺你应该有爹哋妈咪喺身边嘅时间，我都系缺乏的。 但我想问咧，虽然佢哋唔系想，同埋你都明白嘅，但系会唔会有 隔膜咗噶。 我正想 即系冇咗嗰种最细嘅时候嗰种 冇 亲昵感。 冇错，同埋嘅就系你有一种感觉嘅，就系嗰阵时候你应该系要 build up 嘅一啲 bonding，即系所谓你哋两个之间嘅一啲嘅感情嘅，原来你系冇噶。 嗯， 系啊，所以我想奉劝大家嘅就系，千祈唔好谂住嘅就系生咗小朋友之后，或者系摆低俾姐姐凑。 冇错， 系啊， 唔好，一定唔好，因为嘅小朋友咧，其实佢哋系。嗰種嘢喺嗰個時候要建立嘅感情冇建立到咧，就一世噶啦。 冇錯， 嚇，即 係冇人可以代替到 嘅，代替唔到噶。你點樣追翻咧？就算我而家有時候我同我媽咪講講到大家喊曬都好，但係你始終你真係會覺得嘅就係，我細細個嗰時候我發生啲乜嘢事，我都唔知同邊個講嘅嚇。咁我亦都明白你哋因為要生活，所以其實就係會咁樣嘅情況。但係冇就係 冇 咯。反而我見到嘅就係有一啲嗰陣時候有啲姐姐或者有啲哥哥都係叫做喺英国嗰度系细细个嗰时候喺度凑大嘅咧，佢哋嘅感情系真系争好远嘅， 冇错， 系啊， 感情系要培养出嚟， 要培养嘅，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拥有一个快乐嘅家庭，好唔好？就好似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乐，每天三小时同你一齐欢聚， 冇错。希望听日同一时间嘅话，大家都仍然继续会嚟到我哋呢一度啊，吓，咁同我一齐，大家风骚同埋快活落去， 正，约定听日十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见。吕布时间到到一点半，阿马老师。听日又再做阿族人物 ，OK？ 又嚟 留翻个阿族位俾你啫。 又嚟，唔好啦啩？ 中意啊！ 压出就冇，冇得族噶啦。 OK， 好。草蜢嘅呢首歌曲啊，结束咗今日嘅节目。今日李志刚，听朝再见。OK， 拜 拜， 拜 拜。